准应该是三个应该和三个不应该。他说分别是应该推进自由贸易，不应搞变相保护主义，应该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不应破坏产业链稳定，以及应该促进开放合作，不应制造地缘对抗。王毅在广州与访华的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回应有关美国总统拜登亚洲访问行程的提问。他说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孤立中国，编出一些规则来想排斥中国，必将被时代发展所抛弃。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在首日会议的高级别演说之中，战争是重点议题。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和平才有健康，又指在发生战争的地方，饥饿和疾病会随之而来。谭德赛形容战争、疾病、干旱和饥荒带来的问题正在融合，难以应付，而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地缘政治分歧令到情况火上加油，强调在分裂的世界之中不可能成功解决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与挑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6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3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8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1跌9.4，腾讯控股345蚊跌7.2，美团168.2跌4.8，京东集团214.4系升2.8，盈富基金20.6跌2.6，阿里巴巴85蚊跌3.05，康希诺生物71.8跌6.2。友邦保險78.35跌2.55，比亚迪股份267.6跌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37，瑞士法郎8.074，澳元5.559，加元6.129，新西兰元5.063，欧元8.312。每百日元对港元6.1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5点，升116点。港金报17,3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6美元，卖出1,8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啊，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奥海城对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 咁讲翻个渡轮消息先啦。咁就系由于较早前咧受船舶紧急维修而停航嘅富裕小轮啦，北角至观塘线嘅，咁而家喺上昼10:30咧就会恢复翻正常服务啊。北角至到观塘线就会喺上昼10:30恢复翻正常服务。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荃景花园十座、红磡黄埔花园、金柏苑三座、马鞍山迎海星湾18座、旺角海富苑海恩阁、大埔大园村泰德楼、鲗鱼涌太古城智星阁、筲箕湾东桃苑影桃阁、西营盘君益大厦2期 C 座、西湾海恩景花园4座、筲箕湾东熙苑华熙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练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长新冠嘅病征病状咧，喺我嘅病人里边咧，即系6岁以上嗰啲比较多啲，但系咧唔担保6岁以下冇，因为咧好多时佢哋唔识讲啊，要自己识讲话俾个妈咪听。我都会建议我啲病人咧要休息多啲啦，一个均衡嘅饮食啊，同埋定时嘅作息啦，做多啲运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俾佢停。 好想一刻点留念，好想一朝点如愿。Alright， 错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错的根本不想挂念。 周怡形容自己系停唔到落嚟嘅人嚟嘅。由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开始，佢已经专攻跳唱或者中快板嘅歌，所以到而家正式出道都系以 groovy 同埋跳舞嘅一面同乐迷见面。 爱你的肩，合情合意，不会恋挂。 作曲编曲 JMY Beast， 填词陈永谦，监制周石汉。上榜3星期，微升1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5位，黄君仪 ，Good Vibes Onl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放松快活人。 人语非非。 熟口熟面喎呢句嘢， 我哋今日进入古文嘅世界， 人语非非 我未讲完，因为我突然间唔记得下一句。 哎呀，系咪衰啦？ 系记得记得，人语非非都要氹下自己，快啲睇风骚化嘅个梁继章， 非常之好啊！ 关人语有乜嘢啊？ 今日落雨嘛， 我中 啊！你今日。因为你今日估估下， 因为你今日学古文，我 OK， 我切你咪切合你啊， 系啦，冇错， 我反切你， 切你 一招得之，我 语无伦次。阿姐未讲， 唔紧要，唔紧要，我未讲啊， 系啊，佢有幻听症， 唔系啊， 明明你未讲，佢话你讲咗， 佢完全觉得我系透明嘅，你明白吗 ？OK， 唔紧要，我系锐锐你， 无视你啊，我 唔紧要。不过今朝早我都好多谢两位嘅帮忙啦，我真系发觉一样嘢嘅就原来冇带电话好大件事噶，不过好彩系啦，咁我就最后就都攞翻俾我。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唔知点算好啦。 我试过啦，我有一次乘兴而去到嗰个发言师嗰度，先发现，哎，我想我细佬，我电话咧，其实我电话而家紧要过我细佬 啊！ 真系， 你冇带细佬都可以， 系啊， 仍然继续可以。 冇带电话， 边度都得。 你冇带银包都冇咁大件事。你去到或者你仲如果识得嗰个发言屋，或者你识得个餐厅，或者你话咪个下次择数先。 你有八达嘟啊？ 系啊，你冇电话而家真系边度都去唔到噶，人哋都唔会俾你去， 你 都怪唔到人。 系啊，你都讲得啱嘅，冇错冇错，系啊。所以其实希望就系大家记住要小心啲。 抗疫同心， 系啊，抗疫同心， 啱嘅， 冇错， 其 利断金， 其利断金吓。同埋今日又熟女关注组啊，关注咩啊？ 犀利啦， 今日犀利啦！我哋想讲下一啲咧，我哋已经持之以恒嘅好习惯，因为我觉得其实一生人当中嘅话咧，有啲乜嘢能够令到你咧活得好啲啦、精彩啲啦、健康啲啦，其实都系一啲习惯。 啱。 又或者就系我哋一个人点解会有今时今日你自己咁样嘅 样 子啦、咁样 肚 腩啦， 所有关于你嘅嘢， 冇错，都系习惯。 唔单止。即系唔单止身体上噶，其实财政上啊，思想上、外形上好多嘢噶。譬如你以前咧，成日咧烟酒啊、夜生活啊等等啊， 你要还噶， 系要还噶，系啊咩？成日同啲人去夜总会啊，咩东莞啊嗰啲咁样， 系啊， 唔好指住人，我就知噶啦。 唉，我指紧佢咧， 咁你要还噶，系 啊， 我修心养性啦，而家 系啊，但系你要还咗之前嗰啲啊嘛，你啲债未还清，你又点再借钱咧？ 冇错啦， 电视又系咁， 今时今日。先修心养性，会唔会迟咗少少啊？老板， 我唔系今时今日，系寻日开始。 咪咯，你个肚腩你已经知道，其实呢个就已经喺度还紧啦。 咁所以就 系林知道。所以今日会讲系有啲嘅就系我哋觉得系持之以恒嘅一啲好习惯啦，或者自己有啲乜嘢持之以恒嘅好习惯啦。喺身边有啲咩人你见到嘅就，喂，佢似乎做咗少少嘢之后，成个人咧完全唔同晒。今日我哋全部将所。唔係淨係瘦同埋 fit 嘅，其實係呢一啲嘅習慣會令到你好少好少嘅一啲嘅習慣之後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就係成個人嘅效果係好快見效，同埋成個人會唔同曬嘅。 哇！正啊嚇！其中嘅習慣就係每天十點鐘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聽《風騷快活》， 最好嘅習慣啦， 最好嘅習慣啦嚇！ 歡迎你加入23.6MHz收聽濕度91.4%，我哋有 Beyond 呢一首歌嘅。 嘅一个早上，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吓 ，blowing in the wind 啊！低流数日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4度，相对湿度92%。我哋今日坐喺呢个直播室，当然有靓住全世界嘅靓女李丽蕊啦，坐喺呢个颜值指数高到爆表，同埋佢血压都系爆表嘅马小台先生。 呢、这个肯定系一个大话，两个都系一个大话。 仲有小弟服侍紧大家嘅叫梁继章啊，欢迎加入我哋三小时喺 Radio 2 FM 94.8。96.9，见到最末，我哋有 Beyond 呢首歌曲《昔日舞曲尺》。讨论区上面咧，见到一篇文章咧，讲到旧香港个卫生嘅水平啦，系比较差少少啦。嗱，咁大家呢样嘢咧，作为香港人咧，第一要知，第二样嘢咧都要同意，我觉得起码我会同意嘅。例如举个例咧，佢话咧，譬如以前咧有啲叫电灯柱挂咗个老鼠箱，系摆死老鼠嘅 吓， 绝对系好 得人惊， 卫生啊，又唔系好卫生，即系其实都几，如果冇人去收咧，其实都有时候我细个见过咧， 你真 系。我点解冇见过？你冇见过咩？ 我冇见过啊， 因为你本身就灯柱啦嘛。 有个箱我见过，但你话真系摆老鼠，我未。 其实佢已经系噶啦，佢系一个电灯柱挂咗个老鼠箱。个老鼠箱就系佢个肚腩，系嘛？里面都系死尸。 系喎，有条鬼出嚟喎。 佢嗰个多过一个老鼠箱，嗰个系老鼠夹嚟噶，唔系箱，箱细啊， 有老鼠屎。 系啊，点解老鼠箱细，所以点解有只老鼠味咧？因为佢多得滞啊。 哎呀， 咁你谂下，系啦，咁啊讲紧旧香港啦，嗰啲咩我细嘅唔讲啦，因为即系都有几唔卫生嘅。咁啊讲到咧，就我嗰日咧就去买包，嗱包店啦。我想讲咩就而家香港其实一般人对卫生或者干净与否咧，好好多噶啦， 要求好多。 例如我哋以前咧，仲会接受啲烧味佬咧，切收钱，切收钱。 烧味佬， 我突然间唔知点样斩烧味嗰啲人， 系 咁但系 大嚿叉烧嗰啲。 我谂而家好多会 戴手套啦， 虽然佢手套都系收钱。 我唔觉咯，因为都系咁嘅， 一啲啲啦，有啲好啲。咁咧嗱，有啲买面包店咧，一卡一卡啲面包摆咗去咧。阿小强有一次都讲过，系嘅，佢每一日包咧。一个独立胶袋，嗱，虽然你而家从环保角度咧就觉得，好嘥啊啲胶袋，即系你唔会 keep 嘅，因为佢紧紧摆到个包，你冇其他用噶啦，好啦，但系咧，我琴日咧去嗰日去买一个面包店啦，买啦，咁里边咧全部都系包晒，但系咁佢嗰个套咧系即系冇打开，即系打开嘅， 系啊， 咁我应该夹住，咁然后拎埋俾钱咧，嗰个人就咁徒手啊。就拎起我个包去嘟， 哦咁唔得，拎个包走去嘟，就咁 即系摆喺个袋， 我摆喺个袋，徒手唔得， 系啊， 咁我就，唔该， 你 可唔可以用翻个夹咧？咁样，但我就即系多谂多咗一样嘢，其实佢哋入面个空房咧，系咪就咁样只手拎入去个袋里边？ 你明唔明嘅意思系啦？唔通有个机器入袋咩？ 咁其实 有一句说话叫做眼不见为干净， 咁其实 喺你面前度咁， 系啦， 即系其实好可能嘅就系嗰只包去到你个口之前已经 都有四五个人揸过啦， 系啊，你谂下啲面粉， 你又何必 阿叔， 你又何必有咁有所谓咧？ 系 即系我嗰阵时突然间觉得，因为其实呢个胶袋系真系令你感觉良好嘅啫，其实可能之前 分分钟嗰个 哥哥仔都喺入边，嗱，你呢个就令我谂起另一样嘢啦， 系。 吹嗰啲筷子筒，以前你有冇见过一嚿酒流？ 一定系阿婶做嘅呢啲。 系啊， 如果大家 坐喺后巷啊， 系啊， 仲要坐喺后巷， 一定系坐喺后巷。喺边度做啊？你话咧？ 酒流佢有个落场时间，佢坐埋一边咯。 我见到有坐喺后巷嘅，一定喺后巷度噶。要啊， 后巷阿婶喺度吹嘢， 系啊， 唔系啊，倾偈啊，讲是非啊，梗系后巷。 大家唔知以前嘅旧酒流有几样嘢咧？我今次坐喺度，忽然间谂。好似卫生，其实咧系非常唔卫生嘅。而家嘅角度谂翻，第一就系啲筷子咧，全部两只啦，即系一对入晒嚟个筷子嘅纸袋、纸套啊。咁好卫生啦，系咪先？ 因为你摆台面咧，你唔系即刻用噶嘛， 入嘅过程啊嘛， 系入嘅过程啊嘛，吹个袋嘛，系咪真系会吹？应该一定会吹噶， 要吹开佢， 吹又快啲啦。 咁你即系吹胀佢之后，唔好意思啊，呢啲系吹胀，其实所有都有啲物品嚟嘅。系啊，吹胀佢之后，你谂下啲口水飞晒落去， 系啊， 再插落去咧。 咁我就谂， 而且佢个手永远都唔会戴手套噶，佢之前做过啲咩嘢你又唔知噶。 冇觉得呢样嘢有问题噶。我哋咁多年喺酒樓， 反而覺得咁樣你好乾淨添。 嗱，仲有一樣 酒樓啦，嗰陣時 感覺好似好衞生，其實又係好唔好核突嘅。諗翻轉頭，就係食完嘢咧，或者食嘢前咧，會派條熱毛巾，好熱嘅，好似煮過咁嘅，你係揸唔到嘅，你咁樣嘅。咁你會覺得仲香香地啊？佢仲曬， 一定要有花露水嘅。 哇！你覺得真係正啊！呢個招呼，有啲阿叔就抹面啊、抹身啊、 抹 頸 啊、 捽個 冷 凳， 係啊，乜都有。 佢就好乾淨。 嗰條毛巾衞唔衞生嘅？你話嗰條毛巾係嚇，雖然你咁話，佢話會洗過嘅，咁但係 會消毒。 感覺上你都覺得，咦，上一手阿叔話而家抵喎， 爭啲啦， 係咪先？呢個又係，咁就係啦，即係舊酒樓。誒，仲有一樣嘢，好多茶餐廳咧，嗱，而家應該冇嘅啦，我估係擺個壇罐喺下邊。 而家冇啦， 或者係啊，諸如此類嗰啲啊， 真係冇。 方便啲係咩？倒啲唔愛嘅水啊，唔愛嘅茶， 係啊， 其實係好嘅，其實又係，係咪先？ 係誒，唔單止咁樣啦，其實有時你都會發覺，就係呢啲咁嘅大酒樓嘅話，一定會有個龍鳳大禮堂。 系 咪龙凤大礼堂嘅就好犀利，一定有条龙一条凤噶嘛， 有一盏灯仔， 有几时有几可嘅，你见到其实有人会帮佢冲下凉 啊，系咪？好难啊！ 小朋友中意揽住佢哋玩嘅， 系啊，同埋笃佢只眼咯， 系啊， 因为只眼会眨噶嘛， 龙凤系 龙凤大礼堂，我都觉得系好污糟嘅一回事嚟噶，有边个会搞？ 就算 系咪唔会抹噶嘛？ 洗杯装水个兜我都觉得好污糟嘅，有啲人咧喺个兜里面洗碗嘅，我一定唔会，即系倒啲水落去，然后喺里面洗，哇，污糟邋遢，冇人洗 个 兜。 咁个个都系咁嘅咯。一定摆个兜俾你洗碗洗筷子， 即系你咪自己洗倒啲水落去咯。 但 系 你唔觉得其实系油淋淋嘅咩？ 啊、 你越洗就越油嘅咩？ 你又系，你 讲 得啱。佢洗碗个兜本身干唔干净 啊？系 啦， 又系， 我 哎呀冇 谂 过。但系你唔、啊、你唔洗，你又觉得只碗好似油淋淋，好似系 你自己洗咯，洗完倒落去咯。 嗯， 就 我有时甚至乎我系唔系好洗嘅。系、啊、 酒店好似干净少少， 唔系干唔干事，系啊，酒楼嘅话我都唔洗嘅，因为我发觉就系你嚟得呢啲咁嘅地方，你预咗啊，因为其实即系如果你话你下下都要咁干净嘅话咧，我谂就你不如唔好出街食饭啦，系、人都知噶啦， 系啊， 系咪啊？就算我哋讲嘅话，未必都系酒店啊，或者系酒楼啊，你讲紧可能嘅就系食肆都系咁噶啦，佢哋嗰啲嘢喺边度处理嘅？系咪？有冇去過？有時都會經歷佢哋啲廚房， 啊、 跟住先至入去嗰個洗手間。你都唔係冇見過嗰啲濕濕立立， 有啲嘢劈喺走廊度，係 啦，啲菜啊，唔知洗咗未嘅，跟住就擺喺度㗎啦。 所以我哋放心食，唔好理佢嚇。 係啊， 不過喺疫情底下咧，亦都有專家講，如果你嗱除 Peter 頭先嗰啲啦，係想嗰個疫情同你遠啲啲嚇，因為你出去食嘢你除啲口罩咁樣，咁佢有啲 advice 嘅。咁啊，第一，其實第一個我已經做緊嘅啦，我唔知你哋啦。我通常咧坐近門口嘅， 通風 我又冇揀， 我覺得有生風啊。你有冇咁样做？ 我冇刻意呢、這个冇。 哦，点解嘅？ 我中意离开人哋远啲。 嗯，即系有 啲好， 有 啲好中意咧，一二三四咁样排住，我一定唔会坐，我啊自己坐远啲。 嗱，其中一个咧，我都好合理嘅，佢系拣啲少啲人嘅，同埋你感觉嗱，你一入呢间餐室咧，你会听到一啲叫我哋叫背景声啊，好似录广播剧咁。如果背景声好大嘅，即系呢度呢间酒楼呢间餐厅啲人 好多人 不停喺度倾偈，咁会点啊？咪不停喷口水咯。 你话你好犀利 啊！咁系啊嘛，你飞沫啊嘛， 系啊，因为唔同嘅区域。或者唔同嘅酒家，佢有唔同嘅文化。嗰度啲人真系入到就系咁讲，系咁讲。茶餐厅特别嘈，你唔觉得？ 系啊，同埋啲隔音唔知点解啊，嗬？定系我哋香港人系会比较即系中意讲嘢咧？食饭嘅时候 都可能 真系觉得系特别嘈嘅。 系 西餐厅又好啲 嘅。咁佢就话，其中一个就系拣啲静啲嘅，静啲咧意思即系话啲人少啲讲嘢。咁食嘢唔会咁喷啲飞沫出嚟，咁安全啲咯。 系 嗱，除咗头先个坐门口之外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坐冷气口。佢系冷气口吹嚟生风嚟嘅，系啦，咁咧就会。 但中央冷气其实吹出嚟嗰啲嘢又上面，你又点睇咧？ 唔知啊，佢咁讲。 有咁样讲过嘅，曾经有时佢曾经嗰阵时候，我哋仲会可以飞咧，都有讲过嘅，就系如果你坐飞机，其实你系应该要俾个风口咧系吹住自己嘅，因为咁样嘅话系会咧有一个嘅环流咧会系包住你啦，令到你冇咁容易可以就系有其他嗰啲会走埋嚟俾你吸到啊。 咁但系当然啦，你就要 长知识 一件厚啲嘅衫啦，因为冷气直吹系比较冻。 系啊系啊，但有啲人会撑到佢噶嘛，但系佢话咁样系唔好噶。 系啊，空气唔流通、啊。 你反而会冇嗰个环流去保护你自己咧，你吸嗰啲咧就系其他嗰啲人际。 嗯，冇错冇错吓，重要第一，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 嗯， 好啦，十点半，24度几温，相对湿度91%。星期一嘅早上，先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日前表示，有高暴露风险或有个人需要的18至59岁人士，可以考虑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打四针不是优先项目，因为第四针的保护力很短，只得1至2个月。但是因应少数人群有需要打第四针，包括到海外升学或旅游，在港参与前线检疫或医护人员，因此发出有关指引。刘宇龙强调，不断注射同一种疫苗的定律是保护力越来越少，而且不排除会有弊端，例如打伏必泰疫苗或者会有心脏肌肉发炎，尤其年轻人。刘宇龙引述本港数据表示，打完第二针有心肌炎的青少年最高的发生率是每3000人有一人，比起没有接种疫苗时的发生率高出5倍。而打完第三針之後引發心肌炎的比率會低於打第二針，打完第四針之後的心肌炎機會仍然有，因此他認為不值得打第四針。國家衛健委通報，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4宗新冠本土確診個案和628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再多一名患者死亡，來自上海。本土個案之中，上海佔558宗，503宗是無症狀感染。北京有83宗確診和16宗無症狀感染。天津有32宗確診和15宗無症狀感染。內地累計223000多人確診，5223人死亡，213800多人康復出院。美国总统拜登展开日本的访问，朝早前往皇宫与日皇德仁会面，两人在门外迎接，两人都戴上口罩。拜登之后和首相岸田文雄进行首次面对面的双边峰会，他下午会和岸田一起参加日美外长和经济相关部长会议，再主持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他晚上会参加由岸田主持的欢迎晚宴。拜登明天将会参加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另一个场合表示，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本质上制造分裂，煽动对抗和破坏和平，无论怎样包装，最终必然失败。美国纽约市地铁发生枪击案，一名48岁男子胸部中枪死亡。纽约市警方说，枪手在列车进入曼哈顿一个车站时行凶之后逃走，目前仍然在逃。初步调查显示，疑犯在车厢内徘徊，在埋站一刻突然拔枪向一名男子开火，之后落车逃走。警方相信两人似乎并不认识，事发之前亦都没有互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12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4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4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88跌1.18，腾讯控股344.6跌7.6，美团167.6跌5.4，京东集团214元升2.4，阿里巴巴84.95跌3.1，盈富基金20.56跌3毫，友邦保险78.45跌2.4，康希诺生物72.05跌5.95，比亚迪股份268.2跌4毫，快手66.9跌4.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33，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1，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2点，升132点。港金报173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73美元，卖出18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因为船舶紧急维修而停航的北角至到观塘线渡轮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就是北角至到观塘线的渡轮服务已经恢复正常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淑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每个礼拜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加拿大北岸山脉景色宜人，但危机四伏。 夏天的时候意外频生，再加上山火，令拯救难度大增。 一班无名英雄组成志愿搜救队，攀山涉水去救人。 电视纪录片《北岸搜救队》，今集两名主力成员争分夺秒，将单车车祸伤者救出鬼门关。 头落地，心口对落冇感觉。 北岸搜救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頭先提到咧，阿 Sir 講到啲龍鳳嗰啲 龍鳳大禮堂 啊，嗰啲叫大廳嗰啲咧。我睇翻呢篇文章里面都提咗好多以前旧回忆嘅，即系旧酒楼嗰啲，包括咧第一就系啲点心阿姐啦，推住个车啦，前面挂咗几个牌啦，跟住有个煎糕嘅姐啦，你走埋咧等啦吓，即系阿爸阿妈话喂，快啲拎个吸引仔嗰张纸埋等佢啊，煎完之后咧就因为又费事俾人抢闸啊嘛，系咪着住攞萝卜糕啊嗰啲咩咁？咁另外咧就系话咧，你有冇试过咧食到差唔多点零两点咧开始间厅噶啦，开始喺度揈拎烦啦咁样， 系啊，搬台啊， 搬台搬成 啊。碌嚟碌去， 拱嚟拱去嗰啲，喺度间听啦。咁你又试过咧，即系诶执台嘅时候咧，你见到隔篱走咗咧，佢搵啲台布卜卜卜包几包咧，咁啊，即系个 骨又有，系 咩都 有 咁样。嗰啲旧嘅回忆咧，即系嗰啲旧酒楼先会有，而家就已经完全系好少呢啲咁嘅。 又 话 一张大台咧，跟住你发觉嘅就系分好多个唔同区域嘅咧，系啊， 三张又 冇错啊。咁佢接咁样，总之系呢一十角嘅就系你嘅，嗰一十角嘅就系佢嘅咁样啊嘛。 台布 啲龙摆嚟摆去 好多污渍嗰啲，咁咪都啲台布系， 梗系啦。 就算洗完咧，你都感觉咧，好似都系有少少污地糟咁样。 系啊，有张台布都还好啊，可你谂下张台，嗰张台系咪？夜晚可能仲要俾人瞓噶，有啲系咁样噶。 冚噶，当被噶。 系啊， 真系噶。 台布啊，讲紧台布当 瞓 觉 噶。 系啊，落场啊嘛。 哦，系喎。 系啊， 落 场 嘅时候又要将你瞓诶，你嗰张嘅几张台诶凳咧拆埋之后，跟住就搵嚟瞓噶 啦。垫住佢， 好辛苦 啊！枕头系啊， 好辛苦。喂，打工都辛苦啊。嗱，今日另外一篇文章，佢话打工仔啊，阿马小强阿 Sarah， 我哋大家都谂啊，有冇咁咩坏习惯咧，就影响效率啊？首先，不如你自己讲下先，我未讲篇文章，你觉得？咩做啲乜嘢会影响效率嘅咧？即系喺呢个翻工任何岗位啦，唔系净系电台啦吓。 影响效率， 听电话算唔算咧？睇手机算唔算？ 一定系，手机一定系啊，影响啊，系啊。你做到下嘢，突然间嘟嘟嘟咁样样，或者震咁，你又睇。 但系正常 你 实体嘅喎，系咪？ 梗系睇啦。 你唔知系边个嘅喎，可能系老板揾你咧。 系啊，一定睇啊。 嗱，咁佢讲咧就话一啲叫影响效率的十个坏习惯。第一，不停喺度睇 email。但如果你有啲同生意有关系嘅，你实体嘅喎， 系啊，你要 check email 噶嘛， 系咪先？我谂有啲工作不能不 check 嘅喎，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不停收到一啲嘅即时信息，其实呢同 email 嘅原理都一样啦，即系你挂住睇，于是咧你就会阻咗你嘅做嘢啦。无关 重要嗰啲咧，咪截咗佢先咯。 第三，不停咁回电话，即系之前可能有人搵嘅你，你打翻俾佢咁样。但呢啲我覺得即係 工作相關嘅都要回嚟㗎啦，係啊， 所以佢講嘅有啲嘢咧，我都係太 harsh 㗎。第四個佢話協助同事，我嚟幫你手啦咁樣，幫得人手咁，你做咗自己嘢未咧？嗱，佢咁講下一個咧就係話經常同朋友咧同事啊傾偈無無聊聊咁啊傾下偈。我覺得如果係中間有啲休息時間冇壞嘅。 你點咩叫做係無無聊聊咁樣傾下偈啊？其實有時大家喺度傾下偈啊，宣泄下咁樣。 啱 啊， 亦都係溝通嚟嘅嗬。係 啊， 大家做嘢方便。 又或者講公事咧，即係我哋講翻做嘢嘅嘢咧咁第六個咧就見仁見智啦。佢話混亂嘅桌面咁，同樣都係個壞習慣嚟嘅咁樣。 哦，混亂嘅桌面啊，真係。 但係都只有人講過話混亂嘅人咧先有工作效率喎。 我哋咩人都有啦。 我睇过一篇文章，佢越混乱嘅人越有工作。 你知边个 send 出嚟嘅？ 你啦，就 系 阿 马小强，系你 send 出嚟噶。 系啊， 你嗰阵时候系成日 send 亲嗰啲文章嘅话咧，喂，做咩个样系完全望住我咧？好似唔记得晒咁样啊？ 唔系，我望住你，我听紧你啊，我听紧 你 讲啊。你 send 出嚟嗰啲嘢咧，梗系会同我讲嘅，就系话，就算系废人，但系仍然都系有用嘅。又或者就系话咧，张台好乱嘅话，嗰啲做嘢就 工作 效率 最好啊。 佢系成日 send 呢啲咁嘅嘢，你记唔记得啊？ 唱片嘅人音樂感最強啊！ 嗱，我話俾你聽，我張台真係唔算亂嘅，我見識過大佬張台 好亂嘅， 我就知道 超亂， 係啊， 係，但我攞過整潔大獎， 真係， 你憑乜嘢啊？ 因為有一日。好多年之前啦，好多年之前， 讲真噶， 真系噶，嗰阵时咧，阿某台长为咗着即系鼓励 大 家执 好啲嘢， 好，我哋嗱几时之前就会有一个清洁大奖，唔知几时嚟执噶，咁样样，即系唔知几时嚟评比分， 系啊，总之有个神秘人啦， 系啦，咁但系我嗰次我，咦，都系唔好啦，我唔好理佢几时啦。將全張台嘅塞曬 locker， 塞唔到都塞 ，叫塞啫。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啊？ 何處惹塵埃？ 係啊， 係啊。第七個就係冇列工作優先次序，咁啊，做下呢樣啊，做下嗰樣，即係總之諗起咩做咩咯，咁就會變咗。 不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我有少少同意，这个我有少少同意。 我都有烦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到最后尾很可能的就真的每一样东西都完成不到。 对 啦，就每一样东西你都开始了但是没有每一样东西做完咯。咁我呢样系唔得嘅，我又系唔得嘅。不过有好多个唔同嘅 task 咧，我反而我就会有少少嘅分享，我就会觉得就系做咗一啲比较容易啲嘅。到你完成咗一啲容易啲嘅咧，你嗰啲难少少嗰啲咧，你就会觉得就 系 至少我十样嘢里面嘅话，我 做 咗四样啦，你自己都会有啲信心嘅。 系啊， 千祈唔好一嚟嘅话咧，就做一啲好难嘅。 咁就得咗喺度。 系啦，你就会觉得哇，点解整搞嘅都搞唔掂，同埋整几都整唔完嘅咁。呢个系一个工作嘅一个方法嚟嘅。系啊，先做一啲比较散收收，同埋嘅就系容易搞嘅嘢。你做下做下做下嘅话咧，好容易就会完成噶啦。 咁教某人唱歌系咪摆喺最后啊？ 摆又唔系喎，呢一个系一个即系 容易嘅， 唔呢个系难嘅，呢个系难 嘅。咁咪摆最后咯，所以问问你。 摆最后啊，但系冇得摆最后嘅，系啊，呢样嘢必须每个礼拜必须要做噶嘛。 我呢个礼拜都想又想唱一首新歌啊。 咩歌啊？今次你唱咩歌？ 唔知啊，我想啊。 佢连咩歌都冇谂噶。 我个胆越嚟越大啦，我唔想走翻转头啊，我唔想走回头路， 唔想再 two 一数啊嘛，系咪？我知嘅吓。好啦，第八个就系不时查看社群媒站啊、网站啊，不如睇嗰啲咩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啊，无无谓谓啊， 工作无关就唔好咯。 嗰啲就真系唔好睇啦，因为睇开你 系 唔会停。 的确系， 佢会不停贴嘢俾你睇噶嘛，嗯，佢会喂啱你嗰啲嘢咧，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呢样嘢好似好喎，咁样系会可以唔停噶。 乜嘢都有，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就喺屋企，我就唔系做嘢，我会发觉就系其实佢呢一个咁样嘅模式系真系唔系太好嘅，因为佢会因应住嘅就系你以往佢会 AI 嗰度派一啲你好可能会有 感兴趣 感兴趣嘅，咁就死啦。你一揿落去嘅话，一条系连一条，一条系连一条嘅话，我有一日我系睇咗两个几钟，我一啲都唔知。跟住我先至發覺，我究竟喺度做緊乜嘢？但 係 其實你係喺度亂咁睇嘢嘅啫喎。最後尾嘅就係乜都冇得到。 除咗睇資訊之外咧，最慘就係有啲係潛藏廣告添。係 啊， 啊買呢樣嘢都好喎。 你又撳落去啦， 又撳落去 啦，係啊，乜乜贊助嗰啲，你篤入去就真 係廣告嚟㗎， 係啊，廣 告 嚟㗎 咋，好嘥時間，植入個廣告咯，仲要係。 係啊， 冇錯，係 啊， 聰明地運用時間，你嘅時間更加多。加四度嘅温差，你收到91%。一阵间喺11点之后，马老师会出场教呢一个 古文。 讲少少先啦，今日教咩？ 今日讲个满字。 哦， 满招损， 谦受益。 Very good。 哦，非常之好啊！今日可唔可以唔作句啊？ 可以。要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得景吧别要分析一于了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我为你痴狂透了不好自发自一开始自发觉我你不可止我早已为你疯了 yeah, 网上情，穷人和富人的分别。社会悬殊是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有钱，有些人这么穷呢？这篇文章他就讲出作者觉得的原因。富人之所以是富人，自然有他的秘诀，而穷人之所以穷人，亦都同自身息息相关嘅。佢哋嘅分别包括：第一，富人喜欢投资，穷人喜欢消费。穷人喜欢自己喺个银包里边拎钱出嚟，话享受生活，享受完之后钱包空空。富人就会攞啲钱出嚟做乜嘢？等钱生钱，投资再投资。第二，富人不守本分，穷人甘于现状。好多冇钱嘅人都系甘于现状，觉得唉系咁噶啦，我哋咪翻份工，安安分分咯。对赚钱冇一个特定嘅计划，但系富人从不守本分，不甘于贫穷，佢哋会不停谂办法令钱再多啲钱，再多啲钱。富人享受风险，穷人害怕风险。穷人对于咩一本万利啊、赚钱嗰啲嘢。好多时都系唔掂，因为觉得呢样嘢唔系自己擅长。富人明晓风险同利益共存，有风险就有财富，有财富就可能遇到风险。富人学习管理，穷人学习手艺。穷人认为社会上立足就要有一门手艺傍身，而富人呢就会谂下，点样去管理自己嘅财产，让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富人利用光阴，穷人消磨时间。穷人花时间可能为了买根菜讲价讲成个钟，冇意识到时间的价值。穷人一般都好忙，但永远就是黑忙白忙。富人善于安排时间，就算玩的时候，他们的思想都想着怎样可以赚钱。富人买保险，穷人买彩票。穷人经常想一夜暴富是乜嘢？就是买嗰啲彩票啦，咩六合彩啊。富人会对自己做风险评估，透过买保险保障嚟降低唔确定嘅风险。佢哋唔相信彩票系会中。富人会有自信，穷人会扮有自信。好多冇钱嘅人会着好多好靓嘅衫，等人觉得佢有钱。而有钱的人，他的自信从来不需要漂亮的衣服，因为他的自信由内而在。虽然这篇文章似乎对穷人有少少的贬义，不过我相信无论穷人富人，只要开心已经是足够。富人未必快乐，穷人未必不快乐，这个反为我自己想带出的。最紧要开心健康，你话系咪？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 有我，在断崖下尽头拔落原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想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老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她怎样说的？快点讲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讲，快点讲， 就是每天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真的，我越听越开心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丰收快活人啦！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咧，就会有 估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 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我寻日第一次听翻我唱歌，因为我之前真系唔敢听，我惊好核突啊。 听边次 先？听边次？上个礼拜五嗰次。 嗯。 沧海一声笑。因为我唱第一个沧咧，就系阿 Y 记住教我就课沧海一声笑。 系啊，课沧啊。 系啊，但系我稍微好少少咧咁。 哦 ，very good 啦，有信心咪好咯。 就任总理，他形容今日是自己和澳洲的重要一日，承诺带领国家展开变革之旅，应对气候变化、生活成本上升和不平等问题。阿尔巴内塞宣誓就职，以便赶及出席星期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阿尔巴内塞说，到时他亦都会同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一对一会谈。同时宣誓的部长包括新任外长王英贤，他会陪同阿尔巴内塞到东京。美国纽约市地铁发生枪击案，一名48岁男子胸部中枪死亡。纽约市警方说，枪手在列车进入曼哈顿一个车站时行凶之后逃走，目前仍然在逃。初步调查显示，疑犯在车厢内徘徊，在埋站一刻突然拔枪向一名男子开火，之后落车逃走。警方相信两人似乎并不认识，事发之前亦都没有互动。天气方面， 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8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4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14跌9毫，腾讯控股345.2提跌7蚊，美团168.4跌4.6，京东集团214蚊升2.4，阿里巴巴84.8跌3.25毫，盈富基金20.64跌2.2，友邦保险78.95跌1.9，康希诺生物71.05跌6.95，快手67.25跌4蚊，比亚迪股份269.4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5，瑞士法郎8.082，澳元5.57，加元6.135，新西兰元5.074，欧元8.315。每百日元对港元6.1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2点，升132点。港金报17,3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57美元，卖出1,8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有翻车龙的，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西摩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咁喺渡轮消息方面咧，补充翻啦，较早前由于船舶紧急维修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北角至到观塘嘅渡轮服务曾经暂停嘅。咁喺上昼10:30已经恢复服务，富裕小轮来往北角至到观塘的渡轮服务上午10:30已经开始恢复服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新翠花园3座、坚尼地城嘉辉花园 A 座、北角和富中心9座、鲗鱼涌太古城兴安阁、半山区欣华花园2期、牛池湾彩虹村金华楼、旺角富荣花园10座、牛头角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4座、大角咀浪晴湾1座，以及葵涌葵盛东村盛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台话你知。 哇，啲苹果同香蕉好平啊！你一次过买咁多嘅？ 冇计啦，我个仔最中意食苹果同香蕉，日日都要食过先安乐。见靓咪买多少少咯。 中意食水果好啊！根据健康飲食金字塔建议，六至十一岁小朋友每日应该进食两份水果同埋两份蔬菜。 一份蔬菜系等于大约半碗煮熟嘅蔬菜，一份水果就大概等于一个网球大细嘅水果。 冇错，由于唔同种类嘅蔬菜同埋水果都含有丰富嘅维生素 C、叶酸、胡萝卜素、矿物质同埋膳食纤维。所以你唔好淨係买苹果香蕉俾佢食，应该买啲不同种类嘅蔬菜同埋水果俾佢试下嘛。 你又啱，如果我买啲芒果干、提子干同埋罐头水果俾个仔食又好唔好呢？嗰啲可以即刻食，够晒方便又好味嘛。 尽量避免啦，因为市面上唔少果干或者罐头水果产品都额外添加咗好多糖分，食得多唔健康㗎。最好都是多啲选择时令嘅新鲜蔬菜同埋水果代替甜品，咁吸收嘅营养就可以更加全面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 Professor Ma， 早晨 Professor Ma，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两位点啊？呢两日过得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唔使上堂。 直至而家，本来开心，直至呢一刻， 学古文就 唔好想瞓。 系啊，呢个系新嘅 version， 新嘅 version， 呢个正， 呢个真实。 嗱，今日讲个满字，点解会讲个满字咧？就系上星期六咧，就系小满，二十四节气。咁啊，先嚟解下个满字系点解先？满嘅意思咧，即系话一个水充满个容。容器嘅 水充满， 水充满容器， 容器啊，即系你个杯，满晒啦， 已经满晒啦， 系啦，咁就叫满啦，明白未？ 吓、啊，个杯满晒就叫做 啲水满晒就叫满，满到写就 即系嗱，男人咧就系男人嚟啦，你明唔明啊？ 女人就 系 女人，个 个 字 蠢即系蠢啦， 阿妈就 即 系女人。 好啊，讲两个有个满字嘅词语嚟听下。 我都话咗唔作句啦， 我冇叫你作句啊，我讲词语。 哦，幸福满满， 嗯，啱， 戏院满座， 系 词语满乜或者乜满？ 满月啦， 系啱啦， 系啊， 满月嘅意思系乜嘢啊？ 滿月就 是足夠了30日， 小朋友已經足夠30日，足一個月， 沒錯了、啊、小張張同學呢 什麼、 啊、滿詞語 自滿 自滿是為什麼、啊、 自己覺得自己已經很近 很巴閉啦， 巴閉、嗯、我見到你我知道什麼叫自滿， 沒錯，我都還有的滿意 不對心滿意足的滿全部都是解夫， 哇幾好啊，個滿字都沒有不 好、 啊、 好正面、啊 嗯、 啦，在中醫呢原來個滿字呢都有很多意思的、 嗯、 兩位有沒有看過皇帝內經啊？ 沒有啊， 當然沒 有，我只看皇帝外經 看人你拿滿 皇帝月經 边处有得睇啊，老细，我都想睇、啊。 借俾你睇、 啊，好好、啊， 你借俾我睇， 想睇啊！ 我借俾你，我下个礼拜拎。 皇帝外经同埋皇帝月经吓、啊，你真系嚟晒谱啊！呢个同学，你千祈唔好群佢啊！ 叫边个唔好群边个啊？ 梁小张 唔 好群呢个李若瑞， 系 咁 应该 群边个啊？ 你自己揸主意， 三个啫嘛，我唔系要群边个，群你啊！我惊我越群越蠢、啊，系 嗱，头先讲紧。 皇帝内经啊嘛， 系个满系啦，满侧点咧？ 你可唔可以将嗰个 notes 摆依边？你 唔可以， 另个头 唔可以。 你惊我装啊？ 佢成日摆个 notes 喺嗰边， 会点咧？皇帝内经话、 啊， 即系中医系 太多咯，呕呕、 啊。皇帝啊， 皇帝内经满侧， 满侧满侧呕。 嗱，累近啦， 真系 系啊， 满侧吐， 唔系 啊哈。 点累近啫？咁呕唔系 啊？ 即 系 你 满 咪写咯，系啊，即系佢 写， 系啊，佢有个字形容嘅，咁啊同阿梁小章都有关嘅。 哦，满则章， 泄节 咩啊？ 泄啊，泄露啊， 泄露 系啦，即系你成日泄噶嘛，朝头早。 哦，满则泄之， 你唔系嘅咩？我你唔泄噶，从来一世人都冇泄过啊！ 佢自己饮翻， 我唔臭啦。原来嗰啲垃圾覆晒里边， 系啊，就 是、好似我先系唔啱咁样。 冇错， 佢原来唔泄嘅。 系啊， 你有冇泄过？ 即系你食完嘢之后，你冇排泄嘅，系咪？ 系咯，你冇排泄嘅。 你从来冇排泄嘅。 有 有， 唔好嘥系嘛自己。 喂，其实你两个系同学嚟， 我哋同学嚟噶。 你一个人人形嘅马桶嚟嘅，你喺垃圾焚化炉嘅里边。 系啊，冇错。 唔使泄出嚟。 系啦，满则泄之就皇帝内经话，即系满嘅时候咧，啲嘢咧就会 流 出 嚟啦。 嗯。嗱，我又问下啦，你如果系肝满、肾满、肺满， 咩满啊？第一个 即系个肝 啊， 你个 肝满 满晒啦，嗯，你个肾就满晒啦，你个肺都满晒，会点咧？ 病之病啊！哇，咁大件事喎、啊， 肺点样满咧？其实佢都唔系一个装载东西嘅东西， 充满住气体 啊，系、啊，充满啲气泡啊， 或者我哋会呼吸呼翻出嚟噶嘛？ 肺积水 唔呼嘅咩？哦，积水 系啊，会积水噶嘛？ 嗯、你个肺积咩啊？积废话系嘛？ 我哋真系好放肆你两个，你真 系 好离谱，好放肆，真系见家长，到学见家长，哇离晒谱啊！ 放肆英文系咩啊？ 放肆， 读下书啦， 系乜嘢啊？ 我系老师啦，你而家你 系 老师啊 嘛？ 你都因为放肆英文系乜嘢啊？ 老师 唔放肆 嘅， 讲得好。讲得好呢、這个系啦， 系啊， 即系你个肺又肿啊，肾又肿啊，肺又满啊，肾又满啊，就系咩意思呢？ 病字咯，都话病咯。 头先我讲咗啦，就系肿啊。 哦，肿。 所谓个肿嘅意思咧，就话即系哇，你咁肿胀啊，就系因为你个肺啊，你个肝、啊。 今日点解咁 biology 嘅？ 唔系咁中医嘅、啊、今日啲嘢。 嗰啲古文 样逐样嚟、哦，我因为上次阿李瑞瑞咧提议个老师嗰个教学嘅方法、教学嘅程式，咁、 哦、 啊按啊李瑞瑞同学嘅 要求。 建议，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嗯、 有 一个 循 序渐进， 有个系统。咁满基本上大家都明白咩意思啦。 明啦、啊， 咁如果24节气小满、 啊， 你又谂下系点解咧？嗱、嗯，上个礼拜嗱，逢系农历四月，立夏之后就会叫做 小 满噶 啦。 系咪即系话嗰个池塘未满晒啊？ 水塘 小满啫。 系啦， 应该有个大满嘅、嗯， 因为未到雨季啊嘛。 有少系咪一定会有大噶？ 系啊， 会有大满噶。 系、 嗯、 啊、 嗯，大满贯。 系咪未到雨季啊？ 大满贯点解啊？ 大满唔知、啊。 大滿貫嘅意思咧，就係以前係啲橋牌嘅術語嚟嘅。咁、後來而家引申咧，譬如話打網球咧，重要嘅賽事，哇，連贏幾鋪，即係都係攞冠軍咧，就叫大滿貫。 嗯，哦，冠軍嘅冠 係啦，唔係冠係冠軍嘅冠， 王冠中嘅冠啊嘛。 係啦，係啦，大滿貫。 哦， 冠字又點解啊？ 讲完噶啦，个满字系 唔系未讲完？ 因为你问我哋小满系咩意思啊嘛？ 系啊，小满我哋都未解释， 你都未解释，你走咗第二 个。 小 满 系乜嘢啊？ 头先我咪估咯，系咪即系因为未到大雨季，所以咧就嗰个池塘只系即系水塘啦，小满啫。 唔系， 同啲气候系有关嘅系嘛？ 同气候有 关， 即系你讲紧系二十节气啊嘛，二四节气啊嘛， 农农作物有冇关啊？ 有关，农 作物， 因为 佢未长成 系啦，未系好丰满，即系 小 满，小满 系 啦，即系得少少嘅系啊，谷物系即 系 小满啫。嗱，有三样嘢咧就好收成喎。 嗯， 丰满系咁用嘅咩？阿老师。我以为丰满系形容人个身体 个身 材。我而家讲 紧嗰啲嘢，你突然间岔开去问丰满， 不明则问，不明则咩嗰啲，不满则明噶嘛？ 你去边度学噶丰满呢个字？ 我都听你讲噶咋。 我 话哇，呢、這个模特儿好丰满。 我冇讲过 咩？ 好少模特儿系丰满 噶。佢口味， 啲模特儿通常都系块板噶。 口味中意睇啲丰满啲嘅。 咁嗰啲就唔系模特儿咯。 哦、okay, 好， 你讲啊，丰满系咩意思？ 丰满咧就系、个身形咧比较。丰满啦，系啦，即系唔系瘦削， 玲珑浮凸一啲， 冇错啦，即系 波涛汹涌一啲，啱唔啱啊？ 或者你可以叫做碧波荡漾， 啊都得。 但系碧系中文 B I G 啊嘛，哦 ，OK， 哦， 小满嘅意思咧就系话去到呢个夏天初夏嘅时候咧，咁有啲谷物咧就开始有收成啦，有几样嘢有收成嘅， 西瓜， 西。以前中国古代未有西瓜嘅， 系咩？ 冬瓜 冇西瓜嘅咩？ 未有 西 瓜系西域，西域传入嚟嘅。 咁冬瓜系东方传入嚟， 系啊，冬瓜。 冬瓜系 南瓜，系咪南方传 冬啊？ 吓，系咪南方？ 你真系 冇北瓜咯？ 咁傻瓜喺边传入嚟？ 周围啊！ 傻瓜喺边传入嚟？老师，你唔答我嘅，傻瓜喺边传入嚟？ 我唔觉得好笑咯，不过我都笑咗， 因为你傻瓜 系啦。咁因为佢有几样嘢咧，就开始有收成啦。因为农业社会啊，其实啲雨水啊，未好充足。咁有几样嘢就有收成啦，包括有啲咩咧？你估下，三味嘢。 我就估冬就西瓜啦，因为我谂系当造嘅嘢系嘛？ 系啦， 哦，当造嘅嘢啊，菜啊，唔系瓜咯。 啊，瓜有一种瓜就 有 收成啦，就黄瓜。 哦，黄瓜。 黄瓜系啦， 半夜食狼黄瓜，不知求共美。你冇听过啊，老师？ 冇听过呢啲嘢。 你冇听过半夜食黄瓜咩？ 冇啊。 冇， 不知头定尾。 衰嘢嚟噶。 肯定系啦。 黐线， 点解要半夜食？点 会咯？ 无 啦啦， 人哋 你夜晚黑做咩食黄瓜？ 人哋嗰个歇后语嚟噶。 系乜嘢啊？歇后语？ 咪就系不知头定尾咯。你上网查下啦，读书。 哇！你话唔紧要，你个死人走之前仲要出。真系想呕，系啊！ 其实我客家婆来了，我都受你哋唔少 啦。咁样啊？ 你唔系咁啊？ 我冇啊！ 你上网查下先啦。 哦，明日食黄瓜，唔系半夜食黄瓜。 系啦，即系不知头定尾啊嘛。咁佢呢度咧就小满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就好好收成嘅，系啦，有 黄瓜、 黄瓜啦，仲有啲有啲麦，即系有啲好简单嘅，因为。其实而家都唔同晒噶啦，因为以前嗰啲南方同北方咧，毕竟个气候都有差别嘅，系啦、咁但系因为小满咧，就意思就系话，初夏嚟啦，大家都要呢一做呢一做就收 嘅。哦，仲有啲咩嘢系咪？我哋估埋好冇？黄瓜啦，有麦啦，同埋荔枝。 仲有未估嘅咩？ 仲有一样， 仲有三 样 啊嘛！佢话， 我都有谂过荔枝系咪啊？但系佢净系讲 嗰啲嘢， 唔系生果嚟噶嘛？ 唔 系 生果， 所以唔系 生果。 唔系生果啊！我哋而家食唔食噶？ 即 系 多唔多食？ 我 哋而家 食唔食噶？ 一般般， 一般般啊！ 冇错， 吓 几多个字？ 咩时候食噶？ 咩时候 想食？ 系啊，即系其实佢系正餐啦，或者系水果啊，定系佢 系 蔬果啊？ 唔 系 水果 嚟， 唔系水果嚟， 一般般啊。 系咪菜类啊？ 其实系啲麦嚟嘅。 哦，咁 系 你讲， 都系麦 嚟 嘅，秋麦。 哦，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啲诶，会有一样嘢会死嘅，系咩会死咧？ 蝉 系咪啊？我系夏天嘛， 夏天嚟啊！ 唔系，有一样植物，我都系讲植物。 哦， 有一样植物会死嘅。 我哋会唔会食噶？ 唔系，嗰啲唔系 食 嘅 植物嚟嘅， 系啦， 会死嘅植物。 会死嘅嗱，因为我解释下先，因为咧你初夏咧啲太阳开始猛啦。 嗯。 开始猛又晒啦，咁咩植物会死咧？唔系啲咩植物？诶、你哋种嘢嘅 系啊，咪花 咩植物会死咧？ 夏天好多都种唔到嘅，太阳 太阳太猛。 其实啲香草咧都系种 唔 到噶， 系 啊， 其实系啲溜柚嘅叶就种唔到啦。 嗯，咁系乜嘢答案系咩啊？ 佢嗰咧叫 溜柚嘅 叶 啊， 微草啊， 唔识 系啊，我都唔识噶啦，因为已经冇晒噶啦。 咁你知我哋唔识，你问我哋嘅。 同埋而家都冇咯，呢 樣 嘢 又問我哋嘅。 我講翻小滿啫。 好。 咁小滿基本上咧就24節氣咧就話俾人聽，喂嚟啦，夏天嚟啦。OK， 咁跟住咧教大家一句成語，關於一個滿字嘅，草滿靈悟。點解咧？靈悟，靈就係勞碌嘅勞，悟就係行人止步嘅意思。草滿靈悟，點解咧？ 即係前面好多草啦，就唔好再行咪，你就跌啦，或者踩到蛇啦。是不是咁意思咧？ 蛇零五啊， 嗯，止步咧， 劳碌个劳， 嗯， 唔系行人止步， 草满 零 五啊， 嗱，零五 即系 监狱， 哦， 即系监狱， 就止步啦， 系啦， 嗯，即系前面系监狱啦，大家唔好再行啦， 草满， 即系草好多咯，好多草系嘛， 系啊，系啊， 困住你咁样啊， 好多好多草，点解？ 嗯，好草好多监狱啊，草。 监狱好 多 草，长满。 咁即系话，好，好，有好人，啲人好好啊，个社会好好啊，因为个监狱冇人坐啊，冇人坐监啊， 塞满草， 塞满草， 真系咁解， 系，绝对系，因为天下太平，所以咧个监狱咧冇人啦， 哇，正， 于是咧就啲长满咗草啦， 即系大家开心啦， 唔使见家长啦， 诶，你可以，阿梁大章，你自己揸主意。 你搞清楚咩叫半夜食黄瓜先啦、啊！ 你自己揸主意啊！我呢啲冇所谓嘅， 屋企瞓觉啦你。 得喎。像发烧，思想有一点模糊，疲累到踏步也失误，看未来都给离奇占污。喝水只感觉到苦，就算伤伤后也许太精彩，是苦放弃治疗拒绝安抚，下意识持续心跳持续想你，靠虚空躯壳一副，难得你现场围下我，愿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能呼吸不怕难过，闭上眼睛享受痛楚，难得你尽情缠成我，有如来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袋亦不错，未留住你也留住独星陶醉的光，是潜伏期堆积的美，到发病时会被勾起，让你的明亮眼神沉静声线，无法于这片空气，难得你现场围下我，眼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陪住我，不竟给喜欢病毒深入我脑袋亦不错，未留住你也留住独星麻醉着我。 今日叫做你是我的病啊，L A B Lab， 咁啊唱咗呢只新歌嘅11:30。 一阵间个 part 嚟话就犀利啦，我哋会有我哋今日介绍嘅电影， 哇正啊，好睇啊！ 即系大家又可以咧就翻翻入电影院度睇戏， 可以买嘢食啊， 冇错， 冇错 吓。咁、 啊、 一阵间我哋有三套咧，都系好唔同嘅电影嚟噶， 真系好唔同 啊！系啊，希望同大家分享。 咁就十二点咧就会系淑女关注组， yes, 留意， 今日有真身本尊嘅出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九如坊兰桂坊酒店先后有不同房间的检疫住客确诊，属于 Omicron BA.2.12.1 变种病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唔可能完全杜绝检疫酒店内出现个案，呼吁市民要有心理准备，会有个案走入社区。但系关键唔在于个案数目多少，而系会唔会令到社区嘅重症增加。他說，根據本港整體的自然感染和完成基本疫苗接種的人口，已經有足夠能力預防重症，可以放寬入境檢疫安排。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又提到，本港去年11月起才開放給市民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但只有很少人第一時間打針。目前打第四針需要與上一針相隔6個月，相信合資格的人不多，而如果接種復必泰疫苗防重症成效在打針之後半年仍然相當高，認為健康人士沒有迫切打第四針。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進行首次面對面的雙邊峰會，拜登說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區和平的基石，他讚揚日本在烏克蘭問題上捍衛民主價值，又向岸田強調美國完全致力於保衛日本。岸田就重申日本反對任何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拜登在峰会之前与日王德仁会面，他下午会与岸田一起主持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晚上参加由岸田主持的欢迎晚宴。拜登星期二将会参加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另一个场合说，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本质上制造分裂，煽动对抗和破坏和平，无论怎样包装最终必然失败。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4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和628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再多一名患者死亡，来自上海。本土個案之中，上海佔558宗，503宗是無症狀感染，北京有83宗確診和16宗無症狀感染，天津有32宗確診和15宗無症狀感染。內地累計223,000多人確診，5223人死亡，213,800多人康復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致辞之中强调，除非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都结束，否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结束。谭德赛说，各国应该尽快达成世卫设定的70%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同时优先为所有卫生工作者、60岁以上及其他高危人士接种疫苗。所有國家應該保持疫情監測和基因排序工作，並作好準備，在必要時重新引入和調整針對疫情的公共衛生與社會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60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5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3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62跌1.42，腾讯控股343.4跌8.8，美团166.6跌6.4，阿里巴巴84.2跌3.85，京东集团213元升1.4，盈富基金20.48跌3.8，友邦保险78.4跌2.45，快手66.65跌4.6，康希诺生物70.9跌7.1，比亚迪股份267.2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27.28，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人民幣6.686，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6点，升127点。港金报173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76美元，卖出185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一段车多，龙尾荷里活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因为渠务急修，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跟住环洲路的快线和中线现在就封闭紧，驾驶人士只是可以用慢线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次咧，小明就交作文啦，其中一句就系咁写嘅：我妈咧系一个70岁嘅年老妇人。咁啊，老师睇到啦，就圈住年老呢两个字，一边写多余。小明第二日就改咗篇作文，就交俾 Miss 睇咯。Miss 一睇就呆咗，因为小明写：我妈系一个70岁多余嘅妇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CIBS 开咪真 系 好正噶！ 哎呀，知道了，政府资助你做电台节目啊嘛，想申请就上 CIBS.LTHK.HK 度填表，想咨询就打23312334，六月二号下昼5点半截止啊嘛，我知道了啦。 仲有噶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俾你，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L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呢半个钟头咧，讲下啲睇咗嘅电影啦、戏啦，正如阿 Sarah 话斋咧，即系我都好耐冇入电影院去真系睇戏啦。 恭喜你啊！ 好开心、啊， 真系入嗰、那个感觉系真系好开心嘅。 系啊， 同埋 似曾相识嘅感觉。 系啊， 可以见翻个旧情人咁系嘛？ 真系真系似曾相识。不过咁，即系之前嘅疫情都两年几啦。咁、其实我 系 有睇过戏嘅，但系咧，我两次，包括我啱琴日睇完啊呢一个 Tom Cruise 嗰套啊《Top Gun 2》啦，都有呢个感觉，就系坐低嘅时候，硬觉得好焗啊！即系嗰个口罩， 系、啊、系、啊啊， 因为以前睇系唔使戴口罩嘅、 啊， 所以我都仲系有啲唔系好习惯咧。即系因为而家啲戏好长啊，你有冇觉得而家啲电影 起码两个钟 系啦，起码都两个钟。 唔知点解嗬？嗰阵时你两个钟，你觉得好大件事噶、 啊啊。 以前啲两个钟嘅电影系会有中场休息嘅，你知唔知 噶？梗系啦， 我 边度顶得顺啊？ 记忆中有十戒啦、，Ten Commandments 啦，呢、這个 Sound of Music 嗰啲 系 有中场 休息， 奔去奔去 啊，金地转咯， 有中场休息嘅， 有啊， 系啊，咁、咯，咁所以诶，嗱、就咁讲啦，套戏咧，唔知道大家三十几年前有冇睇过 Top Gun 啊吓，咁系刻意咧保留咗好多里边嘅一啲譬如话 line 啦，即系嗰啲叫台词啦吓 ，What I need is I need the speed 嗰啲咁样啦，又或者佢着翻嗰啲皮褛啦， 三十几 年前嗰、 那个。 乌蝇眼镜啦， 系 嗰阵时曾经都令好多人系啊， 趋之若鹜， 戴翻我呢啲乌蝇眼镜， 系啦，又扮佢啦， 佢嗰件褛啦，嗰件皮褛啦，皮褛啦，嗰个眼镜我都有买， 系啊， 系啊， 个个都系， 啊，你啲有买啊？ 梗系有啦， 潮流啊嘛， 指标嚟噶喎， 冇错，嗰阵 时 型到爆啊， 系啊， 我哋呢啲贪慕虚荣嘅一定系咁噶啦， 唔好话我哋，你话我啦。 我呢啲貪慕虛榮， 我哋兩個啫，係咪？ 我擺明 都係。 咁咧，同埋咧，我真係由第一個鏡頭到到最尾咧，我都覺得佢仲係咁型，同埋睇落咧，係啊，冇老態，59歲嘅佢冇老態， 型 真係好犀利嚇。頭先晚上我都講啦，即係當年拍嗰個女主角咧，今日咧揾唔翻佢做女主角啦，因為佢係一個。60岁应该大过 Tom Cruise 嘅， 佢就真系丰满， 佢真系过咗60岁，系、一个真系身形比较真系肥肥咗多 啦， 胀咗多啦，同、埋、可能佢因为唔系呢个圈咧，咁、佢就冇染发啦，变咗全头白发啦，咁、样、就如果以一个幕前人嚟讲，就做唔翻当年嗰、那个哇好犀利，当年佢嗰个好 sexy 啊，好经典个、长头发嗰个 look 咧、做唔翻啦。咁套戏咧就 之后佢都冇乜作品，得唔好意思， 冇乜作品 讲法嗬。嗰、个女主角 系 系啦，都系认识佢都系嗰套戏啫咁样。咁呢套戏咧就讲翻呢一位 Tom Cruise 嘅人物喺戏里边啦吓，系咁多年之后啦，佢咧突然之间咧俾召唤翻入去，嗰间叫做 Top Gun 嘅。学院去教一班新嘅飞机师， 哦，做教练啊， 冇错啦。而呢一班飞机师咧，已经 the best of the best 嘅啦，即系喺 精英中嘅精英， 精英拣选出嚟。 系 咁，点解要拣选出嚟，再要由佢教咧？ 秘密任务， 第一秘密任务，唔止秘密任务啊，系死亡任务。 哇， 系啦，因为有好多咧，系正如佢嘅台词话斋咧 ，push beyond the limit， 即系话你嘅飞机同你嘅人咧。都要去到能力以外嘅极限，包括咧俯冲成个机咁一路冲落去，一路倒调转个机，即系个肚向上咁样俯冲落去。因为咧有一个要炸嘅 target 咧就喺最低，你要咁样落个山个势咧顺住咁落，然后你仲要喺嗰个环境掟一个炸弹，炸开嗰个窿， 上翻去， 再冲翻嚟，冲上去嗰个势咧系会令到你有休克嘅。咁咧喺练习嘅时候，其中有个飞机师就系咁啦，一路冲上嘅时候咧，因为嗰个压力咧压住佢，慢慢冇咗知觉，成架飞机冇咗控制，就向翻下边咁跌翻落去。咁、所以就一个死亡任务，就揾一个咧非常有经验嘅，就系 Tom Cruise 咧、去教呢一班 the best of the best 啦。咁而其中有一个经常同阿 Tom 咧有一个叫做诶争执嘅，因为当年咧又影翻啲旧相啦吓。Tom 咧曾经有一个旧同事。系一齐飞嘅时候咧，系遭遇意外死咗嘅。 系啊系啊， 而呢个就系佢嘅仔啦。 哦， 系啦，咁新仇旧恨啦，咁佢就同阿 Tom 咧就对着干啦，咁啊，同埋好多嗰啲。 你要我行东，我就要行西。 系啦，咁就讲翻啲人。 听唔到你讲，大声啲。 咁但系最后喺呢个死亡任务咧，阿 Tom 就拣咗佢做自己后边嗰、那个。 哇， 系啦，咁到底佢点样去克？系啊，带住佢克服呢个任务咧。咁、套戏嘅刺激性系有嘅，咁不过亦都好多人话咧，就睇呢啲镜头咧，最好睇嗰啲又震啊，将我。 譬如我揀嗰張咧，就有 bucket 嘅，即係嗰啲。 你直頭去睇埋咩添啊？ 睇埋 真 真真 真嗰 啲咁樣。 呢個 我都未算最勁嘅喎，仲有一種喐添嗰張凳。 哇，正啊！ 嗰張我就冇，我 點解唔買嗰張咧？ 我 買 去到盡。 哎呀，仲睇多次啊！ 我屋企人已經係諗住睇多次。係 啊， 好啊， 應該啊，我 帶埋我 嗰啲淨係凳喐埋嗰啲嘅。 嗱，同埋聽聞咧，就係今次呢一個拍攝嘅話咧，仲要係好犀利。咦？你呢啲咁樣嘅就哇喺個戰機嗰度，究竟哇360度轉啊！俯冲啊，上翻去咁嗰啲，其实如果而家嘅荷里活嘅拍摄方法嘅话，可以用 C G，但系佢冇嘅， 用真 系啦，佢系全部都系真嘅。同埋听闻嘅就系拍呢套电影嘅就拍咗好多，等咗好多年啦，大家，同埋即都拍咗好耐，咁就系因为嘅就所有嘅嘢咧都系真实嘅，佢哋要受过一啲训练，咁所以我谂系净系呢一个诚意，你已经好值得去睇咯， 隔咗三十几年。 冇錯啊！佢仲要 keep 到咁 fit 喎，我真係睇少少個 trailer， 我真係覺得，咦？呢個究竟係舊嘅 Top Gun 啊，定係新？真係大佬，真係咁問呢個問題。 唔出奇，唔出奇。係 啊， 佢有一幕咧，我真係好犀利。嗱，首先咧打沙灘嗰啲排球咧，佢有一幕咧同所有啲年青飛機師三十幾歲嗰啲咧喺度打嚟打去啊，跳嚟跳去啊，你完全好和諧啊！即係你唔會覺得係一個 僆仔嚟嘅，咁似 Tom Cruise 嘅， 唔會係一個白，係一班年青人即係之中打嘅，係完全一班僆仔嚟嘅。 係啊， 正啊！ 因為你有睇過有一啲，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其他嘅荷里活嘅電影啦，例如 Rocky， 你有時你唔會幾想睇嘅就係 Rocky Five、Rocky Six、Rocky Seven。 阿舒華辛尼加都老咗好多啦， 係唔係？有一大集都會係咁嘅，到咁差唔多即係幾廿年之後嘅話，佢都會拍一啲類似係即係之前人哋大家會向佢嘅呢啲咁嘅電影，你會發覺就你不如唔好出嚟啦。 有啲慈慕嘅感覺咯，唔係幾舒服。 咁多個都係 ，Bruce Willis 都係 啱唔啱？係啊，咁所以你會發覺就都好擔心喎。尤其是佢仲要咁型仔喎， 你會唔會有事啊？ 拍拖筋喎。 喂，你睇翻佢好多戲咧，佢跑到只狗咁嘅， 真係㗎。 Mission Impossible 啊， 唔係呢套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佢真係跑到只狗咁啊！ 佢自己全部親身上陣㗎，係 啊，跳高跳低㗎，真係 係啊，好有誠意㗎佢。係， 佢唔錫身㗎。系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套戏都值得捧场嘅。 我都会睇嘅，我都会睇嘅。讲真， 值得睇啊！ 好啦，话题一转嘅话，就会转到嚟我今日同大家要介绍嘅。我唔系入大电影院度睇，但系我琴日咧就系俾钱喺电视。你有时你嗰啲 pay TV 咧， 我知道 佢会有一啲咧，就系可能未上画。我唔知佢上咗画未啊吓。我连咁样我都唔知，但我就好想去应该话俾钱去支持我哋嘅港产嘅电影。所以呢一套咧系套港产电影嚟嘅，由张继聪、周秀娜所主演嘅，就叫做《马达莲娜》。好明显嘅就系将佢哋两个嘅名字合埋一齐之后，我觉得成为呢一套电影嘅名称。好啦，故事讲紧乜嘢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发生喺澳门嘅。咁而张继聪嘅饰演一个的士司机，佢咧就系曾经咧就系结过婚，但系咧个太太咧就走咗佬，佢咧就不断咁样揾段时间嘅话咧就去揾佢嘅，就揸架车周围去揾佢。好啦，另外周秀娜啦，佢就系一个日间会做呢一个酒楼嘅侍应，夜晚黑咧就做嗰啲陪酒妹。希望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嘅咧，就不停不停咁揾錢。佢喺內地度嚟嘅 ，OK。兩個人咧就亦都係即係唔知係有幸定係不幸，佢哋遇上咗。遇上咗嘅時候，咁張繼聰亦都係成為咗嘅就係佢嗰個御用司機。朝頭早啊，就會接 佢 去翻工， 管接送。 冇錯，管接送。兩人當然係互生情愫 啦。 但係咧，亦都因為咧有一次張繼聰咧就去接送佢嘅時候嘅話咧，就發現到佢上咗酒店。 哦， 系啦，同人哋上个酒店， 个心于是有啲唔开心啦。 冇错，因为一直两个人喺度交集嘅时候嘅话咧，都冇好交代清楚，究竟即系自己嗰个出身系点， 身份 啊、你落嚟系做啲乜嘢，你个理想系啲咩？间唔中佢哋会讲下。咁但系其实周秀娜一路咧都冇同佢讲清楚嘅就即系究竟佢点解要嚟到澳门啊？又要咁短时间之内要去赚钱嘅？佢只系知道嘅话，佢好想赚咗钱之后，快脆脆翻乡下，跟住咧就开翻个餐馆，系咁啦。咁自从嗰件事之后嘅话，咁当然啦，即系张继聪啊，梗系好嬲啦！咁啊，想问一问佢，究竟你点解要同人哋上酒店啦？究竟你系咪做啲嘢咩唔见得光嘅嘢啊？咁样，但佢又唔讲。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就都知都和盘托出啦。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即系周秀娜就话：诶，咁我哋不如分手咯。 系啊，你接受唔到唔得噶， 好 难，好 难接受噶，其实。 唔係、啊、有啲我有啲國內朋友真係接受到嘅、 哦， 明知佢係做呢啲嘅啦，佢、uh-huh. 真係明知你做呢啲，你愛佢，你就要接受佢一切，係、uh-huh. 真嘅，即係唔係話懶偉大啊嘛，唔係， 嗯， 即係， 但佢係咪都係抱住玩玩下狀態先？ 唔係， 即係會娶佢嘅， 但係啊，認真的。 哦，因為個男仔 係 認真，所以喺呢一方面佢就會覺得冇嘢啦。 係啦， 但其實佢裡面套戲嘅話，佢都係認真嘅，兩個都係認真愛上對方嘅，但係點樣都好啦、嗯，到最後尾就唔知點解就分手啦。我就會覺得嗰個位置有少少就嚇，其實點？ ending 系 分手 咧，诶，好彩 ending 咧就系一个大团圆嘅结局嚟嘅，系、 哎、 啦。咁至于喺中间嘅时候，无奈分手嘅时候，佢哋和盘托出，到最后尾就系一个大团圆结局咧。但系到周秀娜点解会嚟澳门啊？有个故事嘅，咁同埋嘅就系点解佢要咁急要赚啲钱啊？佢喺乡下地有啲咩嘢咧？又有一个故事， 诶，好睇 系啦。咁所以嘅就系大家亦都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我自己本人嚟讲，我觉得张继聪非常之努力， 嗯、 但系周秀娜似乎就未必能够。好拿捏得好呢个角色，得好呢个角色。点解？因为我曾经有睇过佢就29+1咧，我觉得周秀娜做得几好嘅。咁、 嗯、 但系呢一套戏嘅话，我觉得我对佢有的的失望，系、 嗯、 啦，因为有好多嘅内心戏，我觉得都浸唔到嘢出嚟，系啦。但系张继聪有， 但系周秀娜都好多都演戏好耐噶 咯。佢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就系大家都欣赏会紧要佢嘅一个演员，系、 嗯、 一个演技派。 嗯、 但系我觉得佢就系仲需要一啲时间咯，系、 嗯、 啦。咁就系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啦。 好， 马 达莲娜， 好，马达莲娜，到你， 到我啦。哇，我第一次睇伊朗式嘅电影。 伊朗嘅電影定伊朗式？ 伊朗式嘅電影，伊朗 嘅伊朗嘅電影係啦， 因為佢有伊朗式分 居， 伊朗式離婚。 呢個導 演啊嘛， 都係呢個導演叫做阿斯阿法哈迪。 嗯， 呢個咧所有之前伊朗式分居啊、離婚啊，都係佢 非常好睇。 今次我睇呢一套咧就叫做Hero， 伊朗 式英雄，已經響。好少數嘅電影有得做嘅啫，你、 嗯、 都好少場次。 嗯、 大家如果想睇咧，我值得，我覺得值得去睇嘅。 嗯、 個故事好簡單，講一個男主角咁佢坐緊監，可以假釋兩個出嚟。佢點解坐監咧？就是、因為佢做生意就俾個 partner 走佬，於是佢孭起一筆債。咁、那個債主咧就佢還唔到錢，就唯有送佢入監獄。咁點解佢要送佢入監獄咧？因為佢個妹。就是呢個男主角的前妻，佢覺得你應該負翻起一啲責任，所以佢就送我入去監獄啦。咁佢出嚟之後咧，佢有新嘅女朋友，即係假釋兩日，得兩日啫嚇。咁佢女朋友話俾佢聽：，喂，我執到袋金啊，有17個金幣，哇，滿心歡喜啦，諗住去當咗去睇下可唔可以還到啲錢，就唔使再坐監啦。點知好衰唔衰？嗰幾日啲金價跌喎，還唔到幾多喎、 嗯。 於是佢諗下諗下，誒算啦，不如咧，即係明知如果真係咁多金咧，如果唔見咗嗰人又真係好慘嘅。不如咁啦，我喺邊度執咧，就貼翻嗰啲話俾人聽。 告示，我執到啲金， 係啦，邊個唔見，咁啊真係有人嚟認領翻啦。 點知佢係真？ 究竟嗰係真定假咧？ 點知真定假？ 係真嘅，但係咧點知咧呢、這個故事咧就引申出咧，我覺得係一個。几悲哀嘅，即系做好事咧，原来真系唔一定 未必 有 好 报， 好人未必有好报。 系啊，同埋仲系一连串嘅事系引发出嚟嘅。咁呢套戏咧就喺呢个古城嗰度拍嘅，好有啲苍茫嘅感觉，周围都系白雪雪啊、白蒙蒙啊、沙尘滚滚啊。咁、 嗯、 但系咧，我第一次睇伊朗嘅电影咧，原来佢哋家庭生活都几得意喎。因为呢个监犯放咗出嚟之后咧，佢翻去佢家姐屋企嗰度住两日啫嘛。咁佢夜晚食饭咧，原来我第一次睇啊，佢哋坐喺地下度食饭，铺块毡嗰啲织嗰啲地毡咧， 两坐喺度席地而坐。 我覺得哇好得意啊！即係我第一次感覺啊，原來中東嘅家庭係咁樣樣嘅喎。咁同埋呢啲細路仔原來一樣嘅啫，食飯啊咁嗰個又掛住打機，即係攞住部平板電腦啊！即係原來所有小朋友都係咁嘅。咁同埋咧，因為呢一個男主角個仔係口吃嘅，講住叽叽吉吉嘅。咁我覺得去到最後咧，其實係一個悲劇嚟嘅，因為為咗代金。佢呢個咁嘅偉大精神咧，即係話送翻袋金俾人咧，個監獄咧就大肆鋪張。哇！我哋嘅監獄啊，呢、這個監犯啊，真係好人好事啊，又 promo 佢，又電視台又採訪佢啊，已經成為一個人民英雄。點、 嗯、 知呢個事最後係峰迴路轉嘅，佢、未必得到好報。但我覺得好睇嘅，兩個鐘頭嘅戲，咁你又當睇電影呢、這個。 電影的故事橋段是非常強的，還有你又可以當看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我覺得 是，但是會不會比較慢啊？對 不起，慢， 不慢的，很 快，即係佢 tempo 快嘅， 係啦，佢 tempo 係快嘅，即係不斷耐唔耐就會有事件發生，有事件發生，有事件發生，因為佢推演其實佢係快嘅， 係啦，佢 因為去到啲等一陣咁嗰啲， 唔需要，即係爽嘅，你會好緊張嘅，啊到底佢揾唔揾到個人咧去證明佢咧， 跟住哇點解會咁㗎咁樣， 係啦，因為咧有個慈善機構咧幫呢個奸犯咧籌咗一筆錢啊，諗住幫佢還啊，因為 promote 佢呢個好人好事啊嘛，但係點知中間又發生啲事咧，個慈善機構咧就唔捐啲錢俾佢啦。 嗯、其實都是挺諷刺的一件事，是 啊， 是 啊， 是 最後 諷刺那些媒體啊， 是啊，這筆錢籌了回來了，這個男主角作出一個很重要的抉擇， 嗯， 他就幫一個死囚去救翻呢個死囚，所以呢個故事我 聽你咁樣講嘅話，其實有好多條線， 好多條線， 係啊， 都要好清醒先至睇得到。 一環，但係我覺得 你唔覺得係咩？因為佢講下講下，哦，又咁樣㗎，哦，誒係咩？哦，又咁樣，係 啊， 有杯茶就已經追唔翻， 係 追到， 有杯茶都追唔翻， 但係係快靚正，我覺得。 好， 多謝曬， 多謝你 嘅 推介。 好啦，翻嚟十二點之後，我哋就會有。 淑女关注组， 喂，关唔关我事啊？今次 悠悠嘅真身真系出现啦， 好靓女啊， 系啊，真系见到佢啦！ 喂，呢个又嚟， 有靓女嘅话就一定有啦，系嘛？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戚精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俗星尘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受火箭或空犬或躁动，无触觉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念动，还是让跌中的我笨最无路，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路走，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像火箭或空怨或躁动，无触觉即使探知黑洞，你结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动容，原来是我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最新嘅天气先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89%嘅。今日咧就系多云啦，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仍然有骤雨嘅。 好紧张啊！一阵间嘅话，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哇，简直系又食又拎。 第一次我系咪第一次？ 第一次 亲身压阵咯。 冇错，咁就亲身上阵啦，本尊已经喺度啦。 哇，犀利犀利！ 一阵间 Sarah 同 Yoyo 咧，同你讲下呢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系咪？ 冇错，尤其是系淑女们嘅话，一定。一定要关注啊！嗰啲嘢唔系好使钱噶咋， 咁紧要 ？Yes， 应用场所码同数字哨兵程式核验人员健康信息。市民出入有明确疫情防控要求嘅公共场所，需凭住随身码绿码同埋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出入居民小区亦都需要出示随身码绿码。美国卫生部门话，当地可能出现第三宗猴痘个案，正系对佛罗里达州南部一名患者进行测试，确认系唔系感染。疾控中心嘅声明话，个案与国际旅游有关，患者正系被隔离。欧洲已经出现过百宗猴痘个案，奥地利确诊首宗病例。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敦促欧盟成员国制定猴痘疫苗嘅计划。在南美国家阿根廷，卫生部亦都话发现一宗怀疑个案。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5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系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3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46跌1.58，腾讯控股343蚊跌9.2，美团166蚊跌7蚊，阿里巴巴83.95跌4.1，盈富基金20.46跌4毫，京东集团211.8升2毫，友邦保险78.25跌2.6，快手66.45跌4.8，康希诺生物70.85跌7.15，比亚迪股份系报267蚊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47，瑞士法郎8.078，澳元5.568，加元6.134，新西兰元5.067，欧元8.3159。每百日元对港元6.1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6点，升157点。港金报17,350蚊，系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36美元，卖出1,8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暂时就冇影响到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小心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今日同大家要关注嘅就系淑女生活好习惯。事不宜迟，即刻咧亦都要欢迎嘅就系佢嘅本尊，今日正式出现嚟我嘅面前啦！好挂住你嘅就系有悠悠妹啊，悠悠妹， 大拉姐你好， 你好啊， 各位听众你好。 你知唔知道我系从来都冇见过咧，就阿小强哥咧系会咁殷勤嘅。你睇下你做乜嘢？你坐喺度做咩？你唔好坐人哋隔，你又搞乜嘢啊？你吓？ 佢想坐我大髀。 平时佢会坐。佢想調翻轉多啲，係啦。OK， 正式要歡迎咧，就係悠悠妹咧，咁啊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因為疫情關係咧，我哋只可以透過電話啫，陰公。 第一次， 第一次，我哋大家冇錯，就係淑女關注組推出以嚟嘅話咧，我哋真係 十幾集以嚟第一次上嚟。 幾耐啦？有冇諗過啊？有冇計過啊？差唔多个零月 啦，三个几月， 三个几月咁耐咩？我哋 十几集噶啦，十二三集噶啦， 哇，真系估唔到啊！嗬， 系啊，一个月四集，系咯，三个月。 欢迎你啊，好开心， 多谢， 又靓女咗咯喎， 系啊，我今日特登着靓啲咯，冇着到去饮嚟咧，已经抑制咗自己噶啦， 我知冇着到去饮嚟，即系其实仲可以低胸啊，开高叉啊，嗰啲好 wild 即系尊重你哋啊嘛。 但系今日真系见到你真人咧，即系 keep 得好好咯，系啊，即系有则有，冇则冇，嫌即系多一分， 饿咗几日噶啦， 我几日先至上嚟啊，真 系 辛苦晒啦。嗱，因为其实我第一，正如你所讲咧，都做成十几集啦，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嘅心肝脾肺肾都已经补晒噶啦。 系啊，系啊。 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咧都分享一下，就我哋会本人觉得嘅，就有啲乜嘢持之以恒嘅好习惯咧，其实系真系会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好多钱，但系咧身心都会健康嘅。 冇错， 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先讲讲你自己先啦，成日都 keep 到即系咁 fit 啦，同埋嘅就系咁精神啦。有冇一啲嘢嘅就系一起身，我哋由朝头早起身讲起。 好， 有冇啲乜嘢好习惯？ 有啊，我朝头早起身未刷牙、洗面、未饮水。所以就聽收音機咯。 當時我哋未 擦鞋先， 你成十點鐘先起身啊？ 唔係啊，六點零鐘起身就已經聽啊。 晨光第一線 啦，晨光第一線先啦，因為 有 taste。 即係點啊？我覺得女性淑女們除咗外貌咧，內在美都要啦。你要識多啲嘢啦，知多啲資訊。咁你聽收音機真係學到好多嘢 啊，又真。 同埋知道好多，譬如當日嘅天氣啊、交通啊，或者世界發生緊咩事咧，真係你個腦已經即刻。叮一声着咗 啊吓， 系啊， 你仲可以一路做紧嘢， 系 嘛，一路做嘢， 一路 刷 牙洗面，一路煮早餐，系咯， 哦，系啦，即系你觉得呢一个就系一个好习惯，持之以恒， 内在美嘅好习惯，系啦 ，OK， 冇错。 咁外在美咧， 我会朝头早，譬如饮杯暖水啦，即系暖下个肠胃啦，对个身体，我哋养生啊嘛，淑女关注咗系咪先？要靓要，即系内在美、外在美都要。咁譬如你朝头早你成盆冷水泼落自己个身都唔好啦，咁你今日饮啲暖啲嘅水俾个肠胃咧，喐动下暖下个身体咧，咁个身体都会好啲嘅。 啊哈，喂，呢一样嘢咧，即系英雄所见略同，因为咧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觉得持之以恒一啲好习惯。我最近咧先至 pick up 翻嘅啫，以前试过，但系跟住咧就摆低咗。但我最近我就睇翻有一啲旧嘅视频咧，我先发现，咦系呢个曾经即系同我一齐都拍嘢同埋做嘢嘅好朋友咧，佢系真系我亲眼见住佢去做呢件事嘅。我讲紧嗰个边个咧？ 边个？ 佢就系张曼。 哦、 因为嗰阵时候我系曾经同佢咧就去过呢、這、一个苏联嗰度，嗰阵时仲叫苏联啊吓，就拍呢个红墙飞龙嘅，好好笑。嗰阵时候你谂下天气又咁热啦，咁冻啦，对唔住，佢每一日一起身嘅时候咧，牙都未刷，先会做一件事，就 是、 好似你咁样啦。因为我有一日我见到佢咧，就话喂，你过嚟我个酒店房嗰度化妆。因为佢好人，佢就话不如咧，我哋大家一齐啦，两姊妹又倾下偈啊，大家食个早餐啊，咁样就化妆。佢就叫我过去佢屋企，即系佢嗰个酒店房嗰度化妆。跟住就见到佢喺嗰个自己嘅床前边嘅地方嗰度咧，就摆咗两大杯清水。 系， 跟住我话做咩事啊？佢就话我每一日都系咁做嘅。点啊？咁佢就系话乜嘢都唔做，牙都未刷，一起身嘅时候，我先饮咗呢两杯清水先。 系， 咁系暖水嚟嘅。 系， 持之以恒嘅话，我话咁对你有啲咩好处啊？佢就系话长。胃一定会好，第二样嘢嘅就 系 叫醒你嘅身体，系啦，同埋嘅就 系 经历咗八个钟头或者你瞓觉啦咁耐嘅话咧，其实咧你 系 dehydrate 嘅， 系啊， 即系你个人系冇水嘅，缺水嘅，但系一日饮完呢两杯嘢嘅话咧，就成个人咧精神啊， 系啦， 再加上嘅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佢个皮肤系特别好嘅， 系啊， 佢系唔化妆都系好靓嘅，咁佢就话呢一个咁样嘅习惯嘅话系持之以恒，咁我就一嚟两大杯水会死 死的喎、啊，你明唔明啊？ 一杯咯，一杯先咯。 冇錯，佢就話你開頭嘅時候嘅話咧，可以一杯先，慢慢慢慢嘅話再加下加下咁咧，兩杯佢覺得咧就係最適宜嘅。 如果唔慣飲兩杯真係嘔㗎啦。 係啊，真係會嘔㗎。咁我就話咁飲要幾耐，你面就飲曬，佢就冇所謂。總之佢就你 即 係唔好 辛苦嘅時間飲， 唔好辛苦自己。總之佢就係你擺喺你個容易啲攞嘅地方，行過你咪飲兩啖，行過你又飲少少。總之飲曬佢，你先至出門口做嘢。有呢個咁嘅習慣之後嘅話咧，你以後你嘅身體亦都有呢一個嘅信號，就係、是、飲完呢兩杯水之後咧，精精神神，成個人咧充滿住水分咁樣咧，去翻工或者係翻學，佢係爭好遠。 用暖水會災咯， 尤其是係暖水，嗯，就唔好飲凍水。你講得啱嘅，唔係話淨係中醫，即係佢自己係一個咁外國翻嚟嘅人嘅話，佢都係覺得暖水其實真係對自己嘅身體最好， 同埋自己飲落個肚都感覺上舒服啲 啊。咁我最近咧就再 pick up 翻呢一個咁樣嘅習慣啦，我發覺真係爭好遠。我只係再 pick up 翻大約兩至三個星期，皮膚好翻曬。 哦，做咩你之前啲？ 因為我飲水飲得唔夠， 哦、 我就成日都好乾。當我做 facial 嘅時候嘅話，你嗰個姐姐同我講，佢就話飲多啲水啦，衰女。係啊， 你朝頭早 你諗就知㗎啦。 你朝頭早飲兩杯已經，下晝全日可以淨係飲六杯。 冇錯啦，咁係咪容易好多？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一早交咗佢。 真 係 真係，冇錯冇錯。 即係呢個係我好想同大家分享㗎。 冇錯， 兩大杯暖水之後先至去做嘢。 係啦， 原來你都係咁樣。係 啊， 係飲水好緊要。 我全家都有暖水嘅，一家四口 吓，啲仔都系， 系四个暖水壶喺屋企咯。 哦， 系啊，我佢哋啲水一冻咧，我就同佢侵翻啲热水落去，同埋每日都要换水咯。 嗯哼， 即系啲水，我听新闻之前讲话唔好隔夜水嗰啲啊嘛， 系 同埋唔好翻煲水咯， 唔好，依家一定唔好噶啦。 所以我日日都要换啲水壶啲水。 嗯， 系啊。 好啦，除咗之外，呢个饮水之外嘅话，仲有冇啲咩嘅好习惯你想介绍嘅？ 嗯，同埋我觉得食嘢食七成饱咯，多菜少肉。 嗯， 系啊，系呢个皮肤啊，或者身体啊，体重啊，或者健康都系需要咁样。 系听人哋讲嘅，定系其实系自己即系经验累积， 经验累积 咯。 因为以前咧成日咧食唔晒啲嘢咧，就 拣食咯。尤其 是啲仔啊，啲仔食唔晒啲嘢咧，哎呀，清埋佢咯，之后哇，肥咗几多肚腩士啤胎，之后后屘。就節制咗咯，減咗呢，改咗呢個壞習慣。咁之後就每次食嘢七成飽， 飽就收手啦。 係啊，如果唔係我食兩三碗飯先飽㗎。 我知啊，同埋你會唔會覺得咧個胃口係會大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會。你長大咗個胃之後咧，你就覺得哇點解可以懟兩個飯盒，但我都唔飽 嘅。其實我依家都得㗎。 真係試過，你要我食到㗎，其實。但係問題係你即係之後你就會覺得啊真係過飽啦，因為你需要啲時間先至個大腦先收到呢個 message。就 系 你饱噶嘛， 同埋 二十分钟 要食嘢要嚼咯，因为你嚼嘢食咧系会个身体会发出嗰啲消化液啊，去帮助你消 化。 如果你嚼得少咧，就会对个胃唔好咯。 明白，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食嘢七分饱啦，仲有就朝头早饮水啦， 食早餐最紧要 食早 餐，系啊，唔好以为减肥唔食早餐，其实减肥你可以唔食晚餐，但系早餐一定要食。 同意， 因为你早餐食咗，你全日消化， 冇错， 大把时间，所以一定要食咯。 咁早餐有冇啲咩？ 即系唔好食肠仔咯。 你好啦，你来唔到咁样 嘅。我真系想走过去打我，而家佢好惊，走啊强强救命啊！ 肠仔真系太离谱嘅， 系 钠含量太高。 系咯， 我嗰日都系睇完即系消费者委员会嗰个，我都真系惊。 系 啊，系啊，我而家食少啲咯， 一日一条算。 系啦，冇错啦，饱就算。 一日五条。 好，即系早餐方面嘅话，咁你会选择嗰啲咩嘢？你会觉得系特别健康噶？ 我真系未必个接受到，我自己真系用。无糖嘅豆浆去煮麦片， 啊啊、你 讲过，之后再侵啲无糖杏仁粉、无糖芝麻粉、无糖嘅红薏仁粉， 总之系无糖啦。 系啦、啊，但系其实好香又冲出嚟， 同埋饱肚。 我已经系中意咗啦，由开头唔中意，之后变咗中意。但系如果你用无糖豆浆或者脱脂奶去冲呢个麦片咧，真系冇味，真系好难接受。但系你加咗啲无糖杏仁粉落去咧，就香好多咯。大家不妨试一试。 啊哈，就总之嘅就系将呢啲咁样嘅磨成粉嘅嘢。 系啊。 系咪？將佢就沖埋一齊嘅話，咁就可以揾嚟食啦。咁都係健康啦。好啦，仲有啲咩嘢你會覺得好特別啲嘅，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做善事咯，即係你做善事個人其實係啊。我哋講完外內在又要講啊 內 在咁樣咯。咁做善事其實個人開心， 啱嘅， 係一個好習慣。 施比就更有福， 冇錯，積翻啲陰德又係冇錯。即係如果你話唔捨得捐錢，你咪捐血咯。 啊，咁都系， 冇错。 总之 一年捐四次啫嘛，我哋女人啊，三次定唔知四次？ 你上次都有讲过啦，系啊，捐血之前嘅话，亦都要咧就好好地去补钙，系咪？ 补铁系， 补铁啦等等嘅。 冇错。 好啦，咁我自己都可以有一个咧，我又持之以恒嘅。另外有一个咧，就系一位好崇尚天然美容嘅一位前辈，佢有教过我嘅。佢话另外咧就系话好多时候有啲唔需要好多要有钱要做到嘅嘢，就系你如果你煲饭嘅话，你总会有食剩嘅饭嘅。如果你食剩一啖饭嘅话咧，其实系有用嘅。请佢将佢咧就可以磨成一个咧就系少少嘅饭团仔，跟住碌面啊，唔该。 哦，听过听过。 系啊，佢话咧其实饭里面咧含有一啲嘅特质咧系可以咧就帮你黐走一啲黑头或者系你污糟嘅，譬如可能死皮啊或者呢啲咁样嘅嘢嘅，唔使钱系咪？你食剩嗰啖饭嘅话，正如你所讲啦，我饱啦。我食埋落去嗰就变脂肪，但系问题系嘅话，我可以揾嚟咧就碌面，碌完之后嘅你会发觉咧就系成嚿饭由白饭变咗黑饭嘅。 但系嗰嚿饭千祈唔好有啲肉汁黐住。 千祈唔好。咁跟住嘅咧，你就可以将佢咧就系洗一洗你块面啦。咁跟住咧，你会发觉就系容光焕发，成个面咧系靓嘅。呢一样嘢我亦都持之以恒。总之就有食剩饭嘅时候，我会咁做。另外仲有啦，就系话唔需要话就系买一啲即系好贵嘅一啲磨砂。佢教我啊，因为佢崇尚天然美容啊嘛，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你喺屋企嘅。就是你的调味架上面有的东西，那样就叫做海盐了。 是 漂亮的海盐，其实呢耐不耐一个礼拜做一次，那就可以呢就清洁下你自己的那些黑头。还有一个就是盐分有一样什么好呢，就是它可以消炎杀菌。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就是不中会爆粒疮啊，那些呢 是因为有时候你都可能有一些细菌在你的面上面，加上你的油脂啦，或者是落不干净的那些的化妆品啦等等的话，加上很容易就会爆疮。 几耐要整一次呢？ 一个礼拜一次。系啊，咁所 以 我就觉得后 生爆疮咧都有用盐去洗面， 系咪啊？ 试过咯，试过，麦、 啊、 皮啊同盐都试过。 冇错，用一啲比较天然少少嘅嘢啦。咁、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咧，你唔需要钱，唔需要额外嘅嘢，呢啲、就系你可以持之以恒一啲好习惯咧。做少少做少少嘅话咧，就会令到你自己咧非常之健康、漂亮同美丽 真系好啊，帮淑女悭唔少。 梗系啦，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我哋翻嚟嘅话咧，你今日咧都带嚟有一份嘅嘢咧系嘢食嚟嘅噃， 系。 唔 系啊， 唔系喎， 面膜 今日我哋 又系纯天然面膜啦， 又系一个就系 DIY 嘅面膜，冇错啦。咁啊，因为今日咧都会希望崇尚大家咧就系即系崇尚自然嘅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嘅就系整一啲系唔系好使钱嘅嘢。咁所以一阵间咧好快翻嚟嘅话，我哋就会同大家会讲一讲有关于嘅就系呢一个嘅面膜究竟咧真系有咁几咁好，系咪唔需要话要用好多钱都可以搞到？ 哦，即系通常屋企都有， 咁就得啦。好啦，先休息一阵嘅话，一阵间会翻嚟继续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一啲嘅淑女好习惯。一阵间会有一个 DIY 嘅面膜啊，唔好走开。唔错要避免观众，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方，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a sore throat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在夜航，起飞在大堂，唱了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making beats, and making beats.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呼吸品级，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想跟你再沟通、yeah ，提示就够钟，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听完咧就有呢个冯允谦嘅一首我好中意听嘅一首新歌，就 Freaky Nightmare。当然啦，见到 Yoyo 啊，就唔系一个 nightmare 啦，系一个 sweet dreams 啦，系咪？好啦，翻嚟嘅话，我哋要讲到嘅咧就系话咧个 DIY 嘅一个美白抗氧面膜，咁就要交俾你啦，达玲。 好简单，超简单，我哋就系有五样材料，基本上好多人屋企都会有呢五样材料。 天然美容啊， 冇错啦，我哋呢个两人份量啦，即系如果你话你一个人可以今日敷完摆落雪柜，听日。敷咯， 你使唔使咁悭？ 真系啊，有时你譬如 你真系好悭家， 悭家系一个都系美德好习惯，系咪？熟女们要学习 ，OK？ 节俭啊，你哋悭啲啊，你咁嗰啲。好啦，我嚟讲下材料先。第一样就系柠檬汁啦， 有啦， 系啦， 几多啊？要 一汤匙 ，OK？ 系啦，蜜糖一汤匙， 嗯哼， 蛋白一汤匙， 我全部都系汤匙。 系啦，面粉两汤匙， 嗯哼， 绿茶粉一茶匙， 嗯哼。 咁你搞到好似浆糊咁样咧，唔好滴落地下啦。咁你敷上块面，敷二十分钟， 嗯哼， 用暖水洗咗佢就得噶啦。 好簡單喎、啊，呢、這個係 啊， 係唯獨是可能綠茶粉未必成日經屋企會經常有。 即係譬如你有 點解要加綠茶粉咧？我想 有抗氧 哦。 譬如你暗瘡嗰啲都敷得嘅。 咁美白咧？美白因為有蛋白， 係檸檬汁、檸檬汁蛋白、哦，蛋白有收緊作用。 哇！ 哇！你皮膚咧敷完之後，我呢幾日成日都敷。 我就發覺你白咗 啊！係啊係啊，真係我同埋我又成日用香蕉牛油果。之前大家可以上翻去重温。我哋熟女關注咗， 我哋已經講過好多呢啲乜嘢啦，面膜噶啦， 香蕉啊、牛油果嗰啲咧，又係，譬如我有一排咧皮膚好乾，有啲敏感， 嗯、 我之後敷嗰啲牛油果或者香蕉面膜咧、嗯，又係即刻滋潤翻， 係， 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好習慣咯， 冇錯， 就地取材，食剩一啖香蕉，你睇頭先你食剩一啖飯， 係啊， 我食剩一啖香蕉咁樣， 好似好窮咁啊， 節儉， 係啱啱啱啱，係 美德， 係啦，咁啊幾好噃，咁啊再重複一次，今日我呢DIY 嘅美白抗氧面膜嘅话，只需要咧就有柠檬汁啦、蜜糖啦、蛋白啦、面粉啦、绿茶粉啦。只要你将佢咧就系话，知道个份量要几多嘅话，听翻就得嘅，系咪？好啦，今日要再次多谢晒 Yoyo 咁啊上到嚟咧，我哋呢度咧同我哋咧现身吓，真系 舍得你唔 好咁 讲， 一于咁话，一阵间请你食晏又点话咧？多谢晒 Yoyo， 每一次同我哋有好多嘅分享吓。好啦，而家先要将个麦要交俾我哋新闻部嘅朋友，之后咧咁一阵间就会继续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嘅，一阵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表示，即使今年首季受到第五波疫情影响，机场三跑道系统嘅关键工程仍然能够顺利完成，并以今年启用为目标。至於財務方面，截至上個月底，機管局批出的主要建造工程合約總值維持在預算之內，目標以1415億元完成三跑道系統項目。有議員關注機管局如何透過建設三跑道系統協助本港旅遊業在疫情之後重新出發，會不會就機場建設費作出調整？機管局說，受疫情影響，機場建設費將要繼續徵收，直至2033年或以後。一名大約九歲的男童早上在巴士被針刺倒，警方接手調查。早上九點多，警方接報香港仔田灣村巴士總站有巴士司機報案，說一名九歲男乘客在車上座位被針刺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美国纽约市地铁发生枪击案，一名48岁男子胸部中枪死亡。纽约市警方话，枪手在列车进入曼哈顿一个车站时行凶之后逃走，目前仍然在逃。初步调查显示，疑犯在车厢内徘徊，在埋站一刻突然拔枪向一名男子开火，之后落车逃走。警方相信兩人似乎並不認識，事發之前亦都沒有互動。朝中社報道，北韓截至昨日下午6點的過去24小時新增167650宗發燒病例，較之前一日減少18000多宗。 死亡個案增加一宗，治愈病例26万多宗。从四月底至到寻日，全国累计281万多宗发烧个案，其中233万多宗痊愈。截至目前，录得68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27点，跌389点，总成交金额59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3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5跌1.54，腾讯控股343.2跌9蚊，美团166.3跌6.7，阿里巴巴84蚊跌4.05，盈富基金20.46跌4毫，京东集团212.2升6毫，友邦保险78.25跌2.6，快手66.5跌4.75，康希诺生物70.95跌7.05，比亚迪股份266.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32，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8点，升189点。港金报17350蚊，系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2美元，卖出185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2:36啊，听呢一个淑女关注组，我哋一阵间就会由今日嘅片段人间。 奇妙在瞬间，跌入这爱循环， 余泽族就是我一个。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悸动，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涌，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落中够高，谁敢挑战？凝霜苦涩，长枝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 未及，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可尽温柔。Wake up， 太有趣要你去发掘。 Get out of my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id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惧，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晚黑寂静，别到心区。密码在基因里是限数，谁要重新喊早？成长中裸熟，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白川。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装满了星斗。生命既是终归透。 叫做 Inner Space and Miracle 呢一首新歌，十二点搭八嘅啦。咁啊，今日嘅片段人间微博出之前咧，讲少少啦。咁啊，其实最近咧有个朋友，因为佢家姐咧就患咗一个比较严重嘅病啦，咁就都已经拖咗好长时间，咁亦都令到佢嗰个人生嘅斗志咧，即系去到即系非常之低点噶啦。咁所以就谂翻啊，不如其实我相信好多唔系好多，即系喺呢个世界上会有啲人，即系当我哋咧健健康康每一天嘅时候咧，佢可能咧即系每一天都喺病床上边啦，有唔同嘅治疗啦。咁样系的确会令到佢嗰个斗志咧系会磨灭好多嘅。咁希望呢个故事咧，除咗为嗰个朋友嘅家姐啦 Betty 啦，亦都为一啲嘅身体而家可能都系比较唔舒服噶吓，或者系未能够好翻嘅朋友们咧，带嚟少少嘅鼓舞嘅。 加油！ 加油！送俾今日呢个故事。 冷雨耶！ 片段人间，唱下去，活下去。 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远直奔海滩。自拍自己，水与波澜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帐篷尽开，风吹脸上。 在舞台上，我曾经有过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有我的音乐，我有我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我有他，我的男朋友阿伟，他是我工作的动力，他是我生活的希望。每次当我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他一定会坐在观众席，全神贯注地看我演出。每次表演完之后，他都会第一时间回到后台等我。他比我唱片公司的保姆更加勤力，他比起我任何一个粉丝更加死心。有了他，这个世界变得七彩缤纷，十分可爱。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最快乐的歌手。直至有一日，可惜一场车祸将佢带走咗，我好似由天堂跌落地狱咁，完全适应唔到。每次当我要企上个舞台，我双脚就会不停咁样颤抖，好想快啲滑落翻嚟，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嘅目光点样去搜索，观众席上唔再有佢。等我翻到后台嘅时候，迎接我嘅只有一个空空的房间，同埋无尽的死寂。我已经再找不到唱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最后我跟我经理人说，我不唱了。我用以前储落的钱开了一间很小的时装店，每日尽量将自己的精神放在卖衫上面，希望可以忘记我曾经是歌手的这个身份，希望可以忘记我的男朋友阿伟。直至有一日，我在街上面突然间有一把男声叫住我。 Joanne， 请问你是不是 Joanne 小姐？ 面前是一个穿着西装，面容好憔悴嘅男人，佢用好开心嘅表情不停咁问我： 你系咪啊？你系咪 Joanne 啊？唱歌嗰个系唔系啊？ 唔好意思啊，我冇再唱歌噶啦。 等，唔好意思啊，阻你一阵，我可唔可以同你讲几句啊？ 咩事啊？ 我同我太太咧，好中意听你啲歌噶，尤其系我太太咧。 Sorry 啊，我已经冇再唱歌噶啦。所以若果你要我签名啊，或者同你影相咁，唔好意思，我谂我唔可以。 唔系啊，唔好意思，阻多你一阵。我唔系咁意思啊。我太太同我都系教书嘅，我哋过咗安定但好开心嘅生活。但我太太大半年前确诊患咗癌症，身体状况恶化得好快。而家我同你倾紧偈呢一分钟，佢仲系瞓喺医院。虽然佢好想出院，但医生唔俾。佢情绪变得好差，成日谂下又喊，谂下又喊。我哋仲未有小朋友，但系佢成日同我讲， 对唔住啊，可能我冇机会再同你生 B B 噶啦。 你唔好咁讲。对自己有啲信心，你会好翻噶，一定可以噶。 唔会噶啦，我个预感，我觉得自己好快就会走噶啦。不过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啊！ 就系咁，我太太冇晒斗志，我真系唔知点算。我用尽办法鼓励佢。但好似冇咩用。今日我咁啱撞到你，我忽然间谂下，我做唔到啲乜嘢啫？不如由你鼓励佢。佢系你嘅歌迷，佢最中意听你嘅歌。或者你嘅出现，或者俾到佢活落去嘅力量咧，可唔可以啊？做紧小姐，唔该你啊。 对唔住，呢一种力量我已经冇好耐。事实上，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自从我男朋友死了之后，我已经不想再唱歌，所以我不觉得我可以鼓励到你太太咯。对不住， 但是 我没有继续，我没有再继续听他讲什么，因为无论他怎么讲，我觉得我都是没有能力可以去帮他，我不想给他一个假的希望。今日我无意中透过时装店的橱窗望出去，又见到那个男人，他站在我们店铺外面，神情呆滞，喐都不喐地就站在那里。我真的不忍心，所以我走出去问他，先生，你是不是找我？ 是。 又是为了你太太？ 是。 我上次不是说了，我不会再用歌星这个身份去见任何人的了，你回去吧，好不好？ 我都知道你未必会答应，但如果我试都不试，我良心是要过意不去，我会永欠我太太的人情。所以就算你怎样闹我，怎样不答应，我都会每天来你店铺门外面等，等到你答应为止。 你这样又何必呢？不如去医院陪你太太好过啦。 去到我望住佢咁虚弱嘅神情，我又帮唔到，我仲难过咯。我嚟你呢度碰下运气，我希望你会应承我啦。 我都话我唔想咯，你走啦。 但系 走啦，唔该你。 好啦，唔好意思，呢一张纸上面写咗我太太嘅医院嗰个地址。同埋病房嘅号码，我希望你会改变主意。喺佢走之前，你会见到你嚟探佢啦。拜拜。 目送住佢嘅背影离开，我有少少内疚，但系又觉得呢个决定系啱嘅。突然之间，有个细路女嘅声音同我话： 姐姐，请问你系咪叫做 Ann 姐姐啊？我妈咪好中意听你唱歌噶，我都好中意唱歌噶。佢叫我第时大个都要好似你咁叻，唱歌俾人听，等多啲人开心。 系啊，咁你俾心机咯，姐姐支持你啊！ 你都要俾心机唱多啲歌俾人听啊！拜拜。 知道。个小妹妹讲完之后，就蹦蹦跳跳咁样翻返去佢妈妈身边。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一滴眼泪流落嚟。我已经好耐冇唱歌俾人听。如果阿伟知道，他会不会不开心？如果他还在这里，他会不会想我继续唱下去？我不停地想，不停地问自己。 你来了。 是啊。你今天见怎样？ 都是这么上下啦。看来都差不多了。 不要这样说，不要说这些东西。 不好意思，我可以进来吗？ 啊，做兄，做兄小姐，你来了。 是啊，我是专门过来探你们的。Hello， 你一定是他太太了。 是啊，他是我太太。 你是做兄啊？好喜欢听你唱歌啊。 多谢。 好好听啊。 你要给心机打赢个病魔啊。一定会好翻噶，李先生好需要你噶，知道吗？ 我啊，唉， 做人只需要有信心，所有嘅难关都一定可以挨过。不如咁啦， 我送首歌俾你好唔好 啊？好啊，多谢晒。 呢一首歌系我自己好中意嘅，送俾你哋两个。我决定我会继续唱落去，希望你都会好好咁样继续生活落去，应承我。 人生好比崎岖窄路，人生好景悲欢终须有，碰艰难你莫害怕，凭内心冲破它，移开心中 好啦，希望呢一个剧可以鼓励所有即系仍然系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继续生活落去，好吗？ 加油！ 希望每一天我哋能够发放精能啦，希望大家喺音乐环境听落去都系开心翻， 努力 做一个快活人。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拜拜。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I see your face before promise to me, and I give mine to you. I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